拉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5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是天晴，听朝早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最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仍然是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桂巴田和你。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东京，一个称唔上优雅，但系容易产生共鸣嘅城市。 某年香港嘅一场大雨，令四位喺东京生活嘅香港人开始怀念同声同气嘅感觉。 艾菲斯剧团作品《离地到着》讲紧嘅系一个此地他方嘅故事。 《离地到着》呢个故仔咧，系讲咧。四个香港人，佢哋咧喺日本嗰度相遇，最长咧嚟咗9年噶啦。咁啱咧呢个相遇就喺香港2014年发生紧雨伞运动嘅嗰段阶段嚟嘅。就因为呢一件事，佢哋相遇咗啦。最重要嘅系喺日本嗰度，一个人离开咗自己嘅地方啦，中间会有一啲空虚啊、孤独嘅时候。咁但系佢哋点样互相依赖啊、共存啊？究竟家是乜嘢？究竟根是乜嘢？佢系点样成为咗大家嘅一个家啦嘅一个戏咁样？ 唔该，导演杨伟伦，全套剧穿插日文同广东话，营造一种人在他乡嘅气氛。至于点解用日本做背景呢？听听编剧阮允山点讲。 咁讲香港未喺香港发生咯，点解要喺外地发生呢？咁我就发现啊，原来睇到一个地方嘅人嘅特性，未必系喺嗰笪地方睇得最清楚，反而喺外地你先至会见到，哎呀，佢哋咁样做，佢哋系台湾人啊，哎呀，佢哋会咁啊，佢哋会咁啊，佢哋一定系大陆人啊。所以我都系喺东京嗰度先更加睇得清楚香港人嘅特性，所以我就将个地点选择咗成个戏都系喺东京发生。 11月3至12号，香港艺术中心麦高利小剧场， 离地到着。 查询6446-610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开始了，追不到也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嘅主题歌咧，叫做《那天再重聚》。咁今日咧就可以讲，除咗靓歌再重聚咧，仲有老友再重聚。呢个系我经常都要寻找同埋安排同埋恳求同埋邀请。今日咧全部中晒，唉、哎，我两位老友。肥妈 Maria， 你好 Albert， 仲有就黑妹 ，Albert 你好啊！ 哇，呢啲咧真系我都唔知识咗几多年，真系唔识。 大家唔好提，唔好提，唔好问，唔好提。 加加埋埋咧，如果我哋三个嗰个歌龄啊，即系所谓歌龄，因为人哋飞机师咧吓，都要揸几多个 mileage 叫做系啦，你揸几度啊？加埋真系过唔知过百几， 系、 哎、真系唔系讲笑。 唔系喺我呢、這个依家呢张台里边咧，我觉得我自己歌龄好细啫。 系呀系呀， 年纪都佢最细。 黑妹妹妹咧，我哋都调转讲啦。 Albert 哥哥，肥妈妈。 啊，今日开心啦，因为咧，即系我担心咧，就完全阿 Vince 咧同埋阿乔咧，佢而家翻晒嚟啦，你都听到佢弹紧琴啦。 冇错。 即系唔使咁做，唔使做咁滞啊。因为咧，净系讲你哋讲笑、讲吹水、讲翻往事、讲翻即系呢个圈，同埋哇喺以前嗰啲。走廊点啊？嗰啲歌唱生涯点啊？系咪都可以讲十万喎？真系， 真系可以， 真系得 可以，因为太多啦，即系各种经历，同埋仲要系周围列国啊， 系啊， 周游列国，你碰到嘅嘢，你根本谂唔到有呢啲问题发生，都会有咁嘅。 净系讲佢出外登台咧，已经即系讲几日啦。 系啊，使咩啫？佢啱啱登完翻嚟，啲机俾人打烂晒。 系啊，唉，即系呢啲就系即系。呢叫做咧，就真系身经百战啊！ 唔系佢仲要买嗰啲最贵嗰啲咧，嗰啲 砖系嗰啲，我而家发觉真系蠢咗。如果你买最靓嗰啲咧，佢就系佢个目标。 嗯， 系最近啱啱我啱啱收到阿伦声俾我一条片啊，你有冇睇到啊？ 睇到。 阿伦声俾我咧，系点咧？就影住咧，有人已经偷影咗咧，嗰啲人咧喺嗰个机舱嗰度。 系啊，睇到啊。 点样撬开嗰啲夹啊？哇，几顺手啊！ 唔系啊，点样抌啲夹啊？都有啊。 系啦，开咪抌唔紧要，抌烂啫。但系佢开咗嚟偷嘢，偷完嘢删翻佢，有逐个逐个咁样嘅，有几个人一齐做。 但咁样扫下。 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我哋啲夹，我啲就一定唔会俾人开。系啊，黑妹姐嗰啲咁贵嘅夹俾人开噶嘛？ 唔系啊， 我哋嗰啲掉到咧。因为太飞过个礼拜飞得太密咧，我中意买嗰啲旧啊，成嗰啲人哋就唔会开。 你话死唔死咧？求其讲到少少话题啫，又讲咗几分钟噶咯，系收唔到声嗰只嘅。不 过即刻收声。 不过当然啦，即系唔系净系讲嘅，因为今晚仲放啦，嗱又唔使即系着住你哋嗰啲千几斤重嘅呢 个 闪灵衫， 系 咪坐喺度诶饮下水饮下茶，咁然后可以讲下往事。 冇错， 喂，唔好讲咁多。你哋两个咧相识几廿年啊，我又都怀缅下，即系喺度幻想紧啊，当年喺唔知尖沙咀尖东某一个 lunch 嗰度一齐唱《千过太阳》， 冇错，《 千过太阳》会点咧？咩事咧？黑妹姐同埋 Maria， 虽然系夜晚啫，但而家我哋唱《千过太阳》，仲要有 Albert 喺度，真系话我直情系发光。 我系直情喺度负责打拍子，好开心啊！我嗱，你当我系台下嗰啲 观众嘅， 唉，好开心。我哋实在阿 Vince。咧呢时可以唱啦， 嚟啦，去唱你啦。 我哋夜晚晚上千个太阳照亮晒全球，因为你知唔知啊？喺地球嘅另外一面咧，而家听紧直播嘅，系佢哋系日头嚟嘅。 冇错。 今日嘅特别嘉宾 Maria 肥妈同埋黑妹， 我哋嘅朋友 Albert。 Yeah。 My friend。机会走音啊，大佬！ 嗰啲朋友啊，朋友见到朋友系走音嘅，一嚟啊！ 我头先偷嘢食啊， 一路食住糖唱歌，你都算离谱。 吞唔好意思，要吞啊！嚟嚟嚟， 咪啱啱棘住啊！头先我听到佢， 系啊， 小心啊，肥妈！ 自己知噶，我哋唔使话，唱完先知嘅。 小心啊，唱歌食糖。 不过系真系好为食噶。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幽暗内寻到火。 苦多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逢，就算离开过。琴声跟心声与同行，弹出一首如火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牵过。内心闪出光，若然开心哭了，请你原谅。明天不管将会如何，晴天阴天要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又爱来寻到火。年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而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 呢度啲收音真系好劲啊，连个搣糖声都听到。 就啦，梗系啦，所以你头先嗰啲食糖啃喉嗰啲啊， 我一唱第一句吞咗粒糖，佢都收到啊。 仲有一样咧，就系咧呢一度可以咧就演绎你嗰一种咧，即系个咪距离嗰个口咧就三码嗰阵啊，系啦。 我将个人一挨， 因为你平时喺个台嗰度咧，你就将个咪咧就摆喺个肚脐嗰度嘅。 而家呢度咧好简单咋，我将我因为佢 挨喉 一挨喉咧。就咁样啦， 我知啦，我就系知道点样整蛊你 啊！点 啊？因为你个 set 个麦就唔想用手揸啦，摆喺个台嗰度，你而家坐喺度啦，搵一张凳咧系后边一挨劈白挞，咁你就死啦！佢除唱歌挨喉嘅，我都未听过人唱歌挨喉，一路会咁挨，挨到差唔多跌咁滞，因为佢要距离个麦要远，要乜个麦会裂啊！我惊， 唔系我惊唱拆 你知啦，系啦，肥妈嗰啲 咁系争啲嘅 power 啊嘛， 都唔系， 头先嗰只真系 full of power。啊！即系好有力量嘅一首歌，叫《千个太阳》，系差唔多演唱会咧，尤其是肥妈添啦，三个女人嗰啲 啊，必定要唱嘅， 必定要唱，去到全世界边度都得嘅， 系啊，即系而家 都啱嘅。 哇！我哋三个女人走第十二年啊！ 哇！眨下眼啊，真 系， 仲继续走紧啊嘛，即系三火太阳， 系啊， 真系劲啊！ 佢一路咁样因为我哋完全冇压力嘛，几个人咁每人唱下讲下咁就冇啦。好似呢一次同黑妹咁都系，我哋点解会叫佢做说唱咧？因为我哋中意讲嘢， 系啦， 我谂咁多位中意讲嘢， 揿都揿唔住。 系啊，不如倾下偈，讲下嘢，做下栋笃笑都好嘛。 系啦，系啊，一路都 其实今次咧嘅我哎呀妈嘅， 系啊， 好咁， 系真噶，因为今次呢个档期咧，其实就系Joe Junior 嘅。 哦， 因为年头嗰阵时，因为佢 阿 Joe 又唔舒服啦，咁啊讲咗好多入咗医院， 咁系啦， 而家好翻啦， 好翻好多啦， 都要回复噶嘛。 系啦，咁啊，咁我同阿妈讲，我有个空档，咁点咧？咁啊，阿妈你帮我手啊，求其群星唱咗去算啦，咁啊。 系啊， 对唔住啊， 我讲咗退休啊，你叫我唱你黐线啊！ 系啊，而家阿妈就而家即系竟然啊，竟然啊，你都知你两位咧，我好开心嘅。 点解？ 因为我见到你哋加入咗高尔夫球 系啊， 做咗我嘅师，做咗我师妹嘅 师兄。 即系仲系即系其实咧，外边都唔知嘅，就唔系话就咁打嘅，就加入咗我哋艺人高尔夫球会啦。 系啊， 咁啊真系好开心。我见到你哋两个都得，诶、哎，唔系啊嘛，肥妈客妹唔系个，即系但系咧，我最开心嘅就系见到你哋咧，唔系就咁话，诶、哎，我嚟玩下啦，或者企下啦，你两个咧系差唔多系超认真嗰停。 系啊，我哋去到全世界真系咩场打， 真系去打。 唔好意思，我去咗圣 Andrew 打。 哇，已经潮咗圣啊，已经潮咗圣啦，几巴闭。 潮咗圣啦， 阿妈话带我去打。 系好容易嘅啫，即系你哋一有空档，你做完演唱会咪去得咯。 唔系，其实而家未做演唱会，我哋都去咗打 麻将、 打波 啦。嗰啲日日打噶啦，你啊！ 我哋早几日先去完芭提雅打， 系咩？ 系啊，啱打完翻嚟咋。 即系我最开心咧，就见到啲 我哋喺我哋冇嘢，冇嘢，冇嘢，系肯学。 肯學同埋 打得唔好都要 最重要咧，咪即系嗱，我哋親自同佢一路同阿黑妹一齊落場啦。佢 enjoy 啊，即系佢突然間，譬如話啊，我話俾佢聽點樣點樣，佢一打到之後咧，哇，真 係， 哇，真係，即係好似如獲至寶咁樣， 係啊， 好認真，即係有好多你知 hea 地噶啦嘛。哎呀，我得唔得啊？我怕曬，哎呀，都唔好，好攰啊咁即係。譬如我走先啊，即係嗰啲咁。 我只腳痛啊，嗰次我屈親只腳痛啊，我趌下趌下都趌足十八個窿啊。佢哋喂打個狗，我阿媽你翻去查唔係啦話我。辛苦嚟到打狗都我寧願趌下趌下啦，都 唔係即係其實咧，即係你哋其實現身説法最好啦。即係其實咧，高爾夫球除咗玩啊，大家 social 啊，但係最重要是一個運動咧， 冇 錯，即係唔使跑步就唔得噶啦，好坦白講，即係膝頭哥啊或者點頂唔住。咁但係行下行下咧，又傾下傾下咧，又可以即係友誼啦，大家成羣人，你諗下即係大中細馬，又或者甚至乎咧老中青，全部撈埋嘅，同阿展鵬啊，同咩個好後生又有啊，小女孩又有個又一齊玩。系开心， 我仲开心，我一家大细都打嘅。其实我屋企人咧呢廿年来我就唔打嘅，系得我一个人打嘅啫。但系佢因为我冇心机去学，我叫佢打得好。 咁忙到咁，你挂住唱歌嘛？ 都唔系啊，佢哋打得好啊，就系阿黑妹嗰日叫我去到我 喺 美国登台，佢话打啦。我唔系噶，佢哋又话有 birdie， 一阵有 eagle， 一阵佢哋有 hole in one 咁，佢哋打得好叻。我话好多规矩嘅，又要咁样，又要咁样。 成本书咁厚嘅啲规矩， 唔得啊！佢叫我读个规矩，我话唔得。咁佢唔使規矩嘅，阿媽你打起個波啦咁。我第一次攞支棍就響個 driving range 著拖鞋，我記得著拖鞋響 New York 一打佢起喎。佢得噶啦，你落得场啦咁，咁就即刻行去个球场度，真系 即 刻行， 即刻噶， 吓买鞋、买袜、买衫、买套棍、买波，咁样落场嘅。 其实咧就好似。即系我哋细个学游水一样，即系如果你话要正式学游水咧，好坦白讲，就唔可以话喂嚟游啦，咁啊唔得噶嘛，即系你游出大海啦，咁会死噶嘛。咁但系其实打高尔夫咧都应该练一轮，即系啲姿势咩。但系咧你有天分，一打就打起个波。咁但系咧黑妹用嘅招系咩啊？即系等于我学游水，你知唔知我点样学识噶？佢就俾人哋后边一脚掹落。跟住系唔到地噶， 系啊！ 你仲唔游就会浸亲噶啦嘛，咁所以咁就学识咗。 唔系佢上瘾啊！ 人 即系一行咗落去个球场度咧，睇到咁靓啦，因为我第一个打系 New York Trump 嗰个球场啊。 哇！ 我落咗去睇到，哇！原来咁靓嘅，行落个场度食，因为我哋以前陪啲细路哥去 driving range， 我得鬼行 同你出场噶嘛。 你一行咗落个，哦，冇得翻。 绿草如茵啊，周围有回湖泊，有 翻转头嗰条路啊，冇啊。 咁其實咧講多一句咧，就係呢一種嘅運動咧，好多人都有少少誤解咧，就係啲咩富貴人啊，講傾生意啊，其實唔係嘅，係一種好好嘅運動。同埋咧，而家香港咧，我哋有一個真係得天獨厚，我哋有一個超級靚嘅公眾場，就係滘西洲。 嗯， 係 啊。 咁啊，真係大家即係如果有機會接觸呢個運動咧 ，highly recommend， 因為嗰個滘西洲係冇會員制嘅，大家平起平坐，無論你係富豪也好，你係咩身份，都可以平起平坐參加。 冇錯。 咁大家 book 就得噶啦。咁啊，真係。对我就是一个即系颇资深嘅业余高尔夫球员啦，我打咗30年接近。咁但系咧，我觉得滘西洲咧系世界级嘅，我认为即系个风景啊， 个东墙好靓， 好靓。因为你在外国咧，譬如你而家去嗰啲朝圣嗰啲啦，你都知啊，都系喺个海边，因为佢系有历史咁解啫。 冇错， 你讲靓咧。 即美國有一個叫做即係碎石灘就 Pebble Beach 又係出，但係其實我覺得咧，教西州更靚、 嗯， 即係嗰個風景，因為西貢個海啊、嗰啲島啊、 嗯、 光崖啊，哇，真係冇得。 其實唔容易打㗎，你比反而嗰啲外國嗰啲一片大地嗰啲仲加容易打。 係啊，因為佢闊啊嘛，但我哋要過崖、要過水、要過湖。係 啊， 總之開心，越講咧越唔使停㗎。係 啊， 再講呢個話題咧搞唔掂，今日咧就即係千個太陽都遮唔住。好。Maria， 你咧就真係有一樣嘢我好欣賞嘅，就係、是、其實咧喺個圈度大家認識咗咁多年啦，我以前同你有淵源啦， 係啊， 咁啱有緣分啊，同一間唱片公司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因為阿肥媽嗰陣嗰隻友誼之光咧， 冇錯， 就開始開展咗阿 Maria 嘅即係一個歌唱事業， 冇錯，係 最重要的一首歌，大家即係即監獄風雲啊， 係啊， 咁啊即係我哋真係唔知幾多年，我唔計啦， 嗯， 相識滿天下整翻隻。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我哋都系一齐和唱， 我哋一齐， 系啊，阿 Vince 同埋阿乔，我哋一齐将呢种友谊，真系友谊之光嘅英文版发扬光大。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Oh,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ness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yeah, yeah, to see you again. Oh,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nd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You've got a friend. Albert. Hi, friend. Love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a helping hand, and nothing is going right.Oh,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Everybody,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Spring, summer, or fall. Now all you got to do is go,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Now ain't it got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 hurt you, yes, they desert you and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Don't you let them. Oh, yeah. Oh,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lbert.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Just call me. I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Keep running. Oh, oh, oh.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You've got a friend.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话，政府提出一地两检冇约束力议案系尊重立法会。佢话政府希望喺明年第三季高铁香港段通车嘅时候完成一地两检，并且期望喺今年底之前完成三步走嘅头两步。因此，佢理解特首林郑月娥话要同时启动三步走嘅讲法。袁国强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话，明白立法会嘅监察功能，但如果受拉布影响，政府就需要喺实行一地两检同听取立法会意见之间取得平衡。本港同广东联手打击跨境人蛇集团。警方拘捕19名男女，广东方面拘捕23人。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关敬斌话，集团安排越南人经陆路到广西，再到广东，之后在深圳窝藏，然后用快艇在汕尾接载人蛇来香港的石澳和鹤咀上岸。关敬斌相信集团拣选汕尾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逃避侦查。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计划在鲤鱼门展开多项工程，包括修建海堤，并且在沿海行人路加建挡水墙。黄伟纶在网志指出，鲤鱼门较早时受超强台风天鸽吹袭，海水倒灌，渠务署计划在鲤鱼门八个位置加装挡水板。民政事务总署都计划全面修复通往马环村和马背村的唯一通道。政府下个月会咨询区议会。职工盟发起游行，争取恢复集体谈判权条例。大会话有60多个工会，总共300人参加。参加者下午由终审法院行去政府总部。有工会代表说，集体谈判权令到工人有议价能力，和雇主协商得出互相接受的方案。职工盟发言人吴敏仪说，过去爆发工潮就是出于工人有怨无路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会是天晴，听朝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天气仍然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黄耀祖和你。 丰收快活人年度巨献， 丰收私房菜。 曾志豪，你成支蔗咁啊，整蔗汁糕啊啱晒啊。 桂花田，以你嘅身形啊，整番薯糖水非你莫属。 咁黄耀祖咧？ 我应该都系芝麻糊啦、朱古力心太软同埋糖不甩啦。 各位听众，想唔想同我哋一齐食甜品呢？ 丰收私房菜压轴登场，整甜品。 详情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记唔记得上到公共小巴要做一样好重要嘅嘢啊？ 系咩啊，妈咪？ 你留意一下司机叔叔啊。 哦，扣安全带。 冇错啦，为咗乘客嘅安全，如果公共小巴上装咗安全带，乘客就要佩戴。如果冇佩戴嘅话，乘客嘅最高刑罚系罚款5000元同埋入狱3个月噶。小巴设置安全带，乘客上车需佩戴。 老人中心， 大家好。 政治组织 喺度， 义工团体 申请咗啦。 无论咩团体，系香港嘅一份子，都可以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新一期即将接受申请啦！ 唔想执书，只要系本地机构或社区团体，就可以透过电邮 CIBS@outhk.hk 电话23312334预约外展服务，去你度详细讲解。 CIBS， 我们都是广播人。 贸发局晨光资讯， 香港国际灯饰展2017会向国际买家展示最先进的照明产品及技术。秋灯展和同期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2017将会组成全球最大的灯饰展及照明产品商贸平台。 要知道更多关于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2017的资讯及其他贸发局最新展览，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两位特别嘉宾咧，即系我哋香港嘅老友啦，尤其是喺歌唱界啦。咁啊 ，Maria 肥妈同埋黑妹姐李丽霞，即系各有出道个历史同埋故事。咁、但系都系殊途同归啦。我觉得你两姊妹咧，即系差唔多咁样讲。我觉得系啊，有少少咁嘅感觉，好多共通点啊，肥妈啊。 系啊， 即系嗱，譬如话。个人嘅性格先啦，唔好讲唱歌，唔好讲嗰啲啦，豪爽一族，哇，性格一族，而且咧义气一族， 我哋都系咁样识嘅啫嘛， 系啊， 系啊， 你点样点啊？当其时嗱，黑妹姐就唔使讲啦，喺巴西田嗰度， 系啊， 几多年前啊？ 我 唔识计啦， 廿几卅年。 三十个外啊，一定三十个外， 系啊， 唔止廿。 我八几年已经喺巴斯尼听佢唱过。 系啦， 咁嗰阵时我哋就我记得我喺巴斯尼登台，我见过佢嘅。 系， 但我哋就岌下头啊，冇乜点讲嘢。有好多年前咧，有廿年啦，有定廿年 差几年。 佢打个电话俾我，啊肥妈，我系黑妹，咁我话，哦你好你好，嗱我有一场嘢咧就咁，我得咁多钱啫，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好啊。冇啦，冇嘢讲啦。 讲系啊， 咁啊，俾咗时间就收线啦。 即系呢一啲咪就系即系你哋嘅性格就系咁。 因为佢坦白啊嘛。 系啊。 喂，你唔好讲第一件事问咗个期先。 系啊。 我话得，咁然后我得咁多嘅啫。 好啊。 咁因为佢坦白嘛。 系啊。 咁啊，相对嘅，我再搵翻佢做嘢嘅时候，我可唔可以几多月几多号得唔得？得，得啦。你想收几钱？你话事。哦，好，得啦。到今日喎。 系啊。 即系呢廿几年，到今日我哋都系咁讲嘢嘅啫。 系啊。 冇唔会问喂。你俾几钱我啊？喂，你咩啊？ 你有啲咩提供啊？ 冇， 系啊，我嘅休息室有冇玫瑰花？ 冇啊，冇， 我都想啊。 冇，甚至今日开会都系啊。佢哋话喂，系人哋嗰个 studio 嗰度咧练歌度咩嘛？我得啦，嚟我 studio 啦。 系啊， 即系冇唔会话去计较。 系啊，呢一啲咧就真系我就系想即系想倾下，亦都引以自豪嘅就系我哋香港人咧，尤其是 系。 即係好多都係咁樣出身，因為我哋唔係話哇喺好似外國嗰啲即係扮曬嘢嗰啲咁樣出身，但係嗰啲明白，即係有時講真，即係尤其是我哋唱歌，即係由細唱到大咧，即係尤其是我喺香港電台咧，即係冇錢嘅 show 咧，遠遠多過有錢嘅 show 500倍。 係啊， 因為你係即係個崗位問題啦，咁同埋咧。 即系香港细，个圈又更细。 冇错。 咁你嗰啲朋友同朋友之间，即系如果大家太计较，唔系话你即系职业唔应该计较，嗯、而系应该要计嘅。如果系 professional， 但系咧有时譬如慈善因素啦， 系啦，冇错。 即系你帮手因素啦。阿妹话斋，喂，我真系今次系得唔多， 我得唔多咯。 咁下一次就。我好多喎、啊，请你嚟咁都好噶嘛，都会噶嘛，即系有 ups and downs，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朋友嗰种感情啊， 冇错， 同埋都系咁嘅， 唔系，同埋我哋即系好坦白，我哋做我哋呢行嘅人，讲真，香港呢个圈能够做到我哋嗰行嘅，真其实唔系多， 唔多噶，数得出噶， 所以我哋每个人咧，你睇我哋上一脱嗰啲咧，个个真系。一讲就即刻到， 得就唔得就系啦，即系 唔系嗱，我觉得唔得，唔好意思咁，即系你会好坦白，唔会话，你有几多钱咧？咁一听完个钱，我嗰日好似有嘢做啊，我 check 下先啦，即系唔会咁咯。 你都遇到好多呢一啲 哦，大把，同埋咧请人唱歌咧，咁我话嗱，你一个 business 一个 Y 啦吓，你一个人带个 assistant， 唔系，我有化妆师啦，化妆师有个 assistant， 咁我个 manager 啦，manager 都有个 assistant。然后咧梳头啊梳头有个 assistant 啊，咁我就好坦白，你唔好去咯。我真系噶， 因为嗰啲交通嗰啲，如果系搭飞机就不得了啦。 系啊， 即系差唔多成村人去旅行咁样嘅意思。 咁、我话我做唔到，我真系好。 诶，两个有共通点咧，就之外咧就真系亦都少有嘅。除咗自己系前线嘅即系资深歌手，仲系 manager， 仲系老板娘。即系你哋搞好多演出，譬如今次咁啊，黑妹姐咁样吓。 哦，佢搞啦，我已经系退咗出嚟好多年啦。我呢十年八年都净系做自己嘅嘢，同埋最近我仲要半退休啦，因为我个年纪咧，我啲孙又大啦。咁我一路我陆续有孙咯，我而家第十四 个。陆续吓？ 系啊，第十五个嚟紧一月。出世啦，咁我都要嗰啲孙又搬到去武雷公 咁夸张啊！你十五个孙啊，我知道你有 未十四啫， 十四点五个嚟紧啦， 第十五个一月尾出世，咁我又要去帮手咯，又要煲姜醋，又要周围飞咯噃。 你有几个仔女啊？ 我好少啫，六个啫嘛。 六哇，即系六二一十二，即系大家都好 好生得下嘅， 好生得下嘅， 好生得， 好有福气喎。 勤力啫， 系啊，啲女婿啊。 咁啊，同埋咧，我个老公咧就话我哋两个老啦，咁啊叫我就即系我哋两个应该，我点解佢咁开心？我学咗打波咧，因为佢好中意打 golf。咁我就而家学咗打波咧，我哋日日咧就系约去边度打咯。即係譬如呢度天熱，咁呢度天冷，我哋就飛去天熱嘅地方打啦。一日飛去呢度打，飛去嗰度打咁，我哋又打黑波啦。順便如果請我唱歌嗰啲地方，第一件事咪有冇波打先咁，咁啊有波打啦。係啊，有波打咧就同你傾落去。 差唔多實有 嘅。係啦，咁啊打波啦，登台咧，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去睇啲孫啊。因为啲孙越陆续大啦，有啲读小学啦，读中学啦，读college 啦，读大学啦，已经有啲大学毕业啦，而家做牙医啦咁，你再唔去同佢沟通咧，个时间过啦。当佢哋成家立室嘅时候，佢 各散东西噶，会可能喺外国啊。 所以而家我同我老公系每一个月去一个地方。 系 每一个月去一个地方， 跟住有啲子子孙孙喺度，跟住自己 enjoy life， 呢个系真系人生最有福气 嘅。系啊，我而家同阿黑妹啱啱响芭提雅打完翻嚟，咁我老公就留低喺芭提雅同佢啲 friend 再打，咁然后我哋一号咧，我哋就飞去伦敦睇个细孙，一号到睇一个礼拜，咁我就要飞翻嚟先，因为我要排练演唱会啊。咁佢咧就揸车同佢朋友去游欧洲咁样。而家我哋每一个月就去一个地方，因为年纪又咁上下啦，真系唔想话有咩遗憾啊，但自己未做到啊。而家行得、走得、食得嘅时候，应该周围去一下，睇下呢个世界。因为我哋后生咧，为咗啲细嘅， 系啊， 边度都冇去过，真系净系 真系搏到尽，真系搏到尽。 就算去外国登台、落机、唱歌、第朝走。点样噶？哥本哈根系点噶？唔知喎， 真系唔知嘅。 就净系知道个酒店系点嘅啫，系咪？你都系，所以而家就真系要我可以讲话，而家我哋真系享受人生，去唔同。就算系外国，就算一个我哋国内咁啊，哇，靓到好似 Spring City 啊！我就去打，我打好多个场，我话俾你听。 你真系犀利！ 我原来国内啲场好靓。 你一个新秀，一个球坛新秀，咁犀利嘅。 吊转噶，我储埋嗰啲 golf card 啊。 系嘛？哦，嗰啲一张张嗰啲系啊，会噶，你会噶，你会噶，你会觉得我初我话俾你，我唔系储嗰啲卡啊，我点样储咩咧？搞出事啊！我储帽啊！ 哎哟！ 你咁冇都未搞事啊！我老公系储衫啊， 衫就死啦！即系嗱，所谓帽咧就系每一个球会都有一顶佢哋嘅招牌嘅帽嘛。我已经两几年之后，我已经决定放弃，因为已经自己有好多啦。咁点摆啫？亦都冇机会戴嘅，基本上咁我最后都唔储。 我唔该你同我老公讲讲，我老公七十岁，佢而家买衫储紧， 买衫 买衫买裤买帽啊！你问佢一定要有咁样一套，我已经系特登买咗个工厂大厦嚟买啊！ 整翻个画册咧，就叫你老公着晒咁全世界所有球场嗰啲衫嗰啲裤咧，做一个 fashion show 喂。喂 ，OK 喎， 系啊，好好玩 ，OK 喎。 同埋咧，真系啊，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咁开心咧，即系大家听众听落去咧，其实啱啱点解佢哋会特别开心咧？因为两位喺年轻嘅时候。喺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入行嘅时候咧，都奋斗过。 系，冇 错。就先，即黑妹咧，我唔好话我细个啦，即系我唱贫歌，已经黑妹又喺巴士条嗰度已经，即系叱咤风云吓，晚晚喺度好多 fans 系真系噶，成日都同我讲，哇，我哋要听黑妹唱歌啦，咁样，即系 真系， 系嘅，系真嘅，系真嘅。 但你要谂下，我哋以前做嘢嘅时候，黑妹同我都系。我哋要做到做完嘢啦，同人燒完嘢食，睇到個天光，哎呀，快啲啦，快啲翻去瞓啦，快啲翻去瞓啦咁。即係我哋做嘢嗰工作嗰嘢，我哋令到人哋娛樂，同埋我哋完全冇享受過母親節啊、聖誕節啊。 冇啦，逢係乜嘢節 啊？ 逢節就要翻工。 係啦，咁而家咧，我大部分嘅節日咧，我都留翻俾屋企人。哇！嗰個感覺咧係真係。 O K 嗱，阿妹嗱，阿妹嗱，跟住咧呢三分鐘，不過我諗你都忍到你身經百戰啦，你唔會喊嘅。不過咧，我哋會喊嘅，因為你唱奮鬥咧， 冇錯， 即係我哋喺旁邊離遠望住，我哋都緊經歷過。 係， 最重要就係我哋有共鳴，係咪？即係喺香港呢個樂壇幾廿年，無論喺邊一條路開始，我哋都知道， 冇錯， 我哋認識。 冇錯， 阿妹，唔該。 无论你尽几次浪，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奋斗到百千次，才共你到得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同我两手相牵，分千分年，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一切都奉上， 妹姐，到咗今日，這个 几十年嘅奋斗历程。 系 哇，即系漫天风雨曾经吓，咁啊而家你都好似做咗嫲嫲定 婆婆 婆咯， 系啊。 即系对于生活啊人生系咪 改变咗 啊咁样系？ 我改变咗好多啦， 改变咗好多， 好多好多。 以前就真系冇办法，因为做嘢啦，又冇天光，个太阳唔出嚟都未翻屋企。 系啊，而家唔得啦，十点钟要瞓觉。 系啊， 因为我哋朝头早要打波。 唔系啊，喂 ，Maria， 黑妹之前你知唔知佢做咩？佢打波咧，佢最犀利，佢真系有恒心，同埋即系有嗰个有 passion。咁佢开始打波啦，佢唔止。佢跟住个教练咧行山，行咗好耐啊佢， 系啊， 所以个人咧哇，即刻精神晒，健康咗，又就再打波又有，即系因为你个人咧，如果你打波冇体力咧，系好快攰啦。 唔系佢成日都溜我行山，我话我后生跑山跑得太耐啦，所以而家 你唔止跑山添，你喺嗰啲街嗰度啊，托住 托面粉 啊， 哇后生跑山跑得太劲啦，你唔好搞我行山我话。 不过咧你个底子好啦，所以你而家咧 pick up 打 golf 咧就真系噶，你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咁样跑法， 系啊， 嗰啲所谓底子好紧要嘅，即系我哋而家呢啲。我哋都唔会系日日即系去 gym 做运动嗰啲人啦，但我因为我细个系玩精嚟噶嘛，日日都唔系喺球场就喺海边就咁，所以个底咧 个底好紧要， 系好紧要嘅， 好紧要， 好紧要，即系你点样成长咧，你嗰个嗰副机器咧就都唔会太差。 所以而家啲细路咧个病痛系多嘅，因为佢哋坐喺度打电脑啫嘛， 系啊， 佢唔会话出去打波啊，出去成啊，出去同人哋交流啊，我都话咯。同学与同学之间打交都是一个学问嚟嘅，真系噶， 唔系啊！ 但系即系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唔同啦， 做咩打交啊？冇打交，冇打交， 唔 系啊！食嘢又系，咩都系要消毒，要 成。唔好真打交就得啦。 系啦，唔系真系打交。你细路哥要细路哥翻学啊，成啊，吓边啲系你嘅嘢，你要保护自己嘅嘢，同埋边啲嘢可以同人哋分享噶，边啲系自己嘅权利。即系你人与人之间要讲嘢，要沟通。而家个个揸住架机咁，都冇乜沟通。 系啊，我细个最多打，我冇打交嘅。我就同啲細菌打交多， 系啦， 我成日喺街邊捉下魚蛋啊嗰啲咁樣，整整下咩菌都入唔到我的身啦，我百毒不侵 啊。咁啊好啦，佢買魚蛋，我兩家就搣嗰啲大紅花豬啫嘛。 咦犀利喎 ，Maria 識咗我哋嗰招喎，咩山黏啊嗰啲食曬啦，全部我咩？你唔知啊？而家啲野生 係啊， 有啲大紅花咧，佢甜嘅嗰個蕊啊，個花蕊嗰度有啲，其實有啲花蜜喺度， 仲有嗰啲酸味草咧， 酸味草係啊。佢哋從啲蜜蜂蝴蝶爭食，我哋再勁啲，我哋行山咧，我哋就摘嗰啲叫做山黏，嗰啲咁咧，一粒粒嘅山黏豬，酸酸地，即係當菩提子。我哋唔會買菩提子食噶嘛。 我細個就行山，而家就唔行啫。嗰陣時我哋有山黏，嗰陣時有嗰啲叫做土啊，而家即係好多嗰啲水蜜桃啊嗰啲。 水蜜桃嗰啲好細個嘅， 好細個，我哋周山都有，而家都斬曬啲樹冇落。 即係好多啲野生可以食嘅。 而家叫番石榴，我哋嗰陣時叫番黏。 係啦，不過真係，不過真係唔好亂摘啦，而家，因為你知啦，因為你唔識分種類，咁你就中招啊。 以前我哋真係好叻。 尤其是啲菌啊，千祈唔好喺個野外嗰度咧。即哎呀，呢啲咪冬菇咁， 系啊，咁啊死啦！真系 好多菌系即系有毒嘅，吓啲 mushroom 啊，千祈唔好制。咁呢啲咧就，我觉得虽然系以前咧系香港大家都穷啲吓，即系冇咁多物质嘅享受， 但系个个都好分享嘅， 系啊。 即系譬如我着完嗰啲校服咧，我唔可以掉嘅，我要俾隔篱邻舍嘅噃。 梗系啦， 我哋读完嗰啲书啊，我哋做完啲咧，大家分到隔篱咧，然后再俾隔篱嘅，再隔篱俾隔篱咁，大家分享 嘅， 连衫、连鞋、连裤、连物都真系好共同。 全部嘢啦，都系 share 呢个share 呢个字以前咧。我好珍惜，而且咧，即系而家比较少咗啲嘅 share 咩咧？你头先讲得啱啊！即系就算咧，你今日开饭，隔篱嗰个小朋友，你过嚟啦，摆加张筷啫嘛。咁同埋我哋啲旧书啊， 系啦， 最环保嘅呢样嘢， 系啊， 所有啲书都系旧嘅。 嗯， 点解改少少版咪由佢咯？系咪即系我哋仲有啊！我以前攞人哋啲旧书咧，有一两本，咦，哇，好多 notes 喺度， 系啦，先至正， 系啦，佢唔使自己再谂啊，咦，佢写低晒啲 tips 喺度咯， 正噶，正噶。 咁所以咧，阿肥妈，你 share 你个即系一路成长嘅人生经历咧，用呢只歌咧， 我觉得 嗱呢只歌咧，我唱过即系一万几千次，闲闲地，但系咧， 我觉得 Sam 咧真系好大贡献。 系 佢写呢只《浪子心声》咧，即系讲咗成个人生嘅经历。 唔系而家先至中， 而家先中得犀利。你一阵间嗱，去到夕阳西斜嘅时候，嗰种心境，即系讲真咧，我哋而家都系即系斜阳垂眼照嘅年代啦，系咪？即系唔系廿岁啊嘛。咁所以咧，唱呢只歌真系好多感受。 冇错， 肥妈由你唱就最知啱。 好啊。 难分真与假， 好似高咗，系咪高咗，高咗。嗱，我哋几快出嚟 ？Life 啊嘛，我哋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你话 几许有共享永华，善伴谁敌不？分叉，其实有啲无知正泪话，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其实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其实何用多惊怕，只要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值得最乐也。我好鍾意好鍾意呢只歌， 每一段都讲中， 同埋尤其是你睇下而家嘅香港，每一句都刻住落你个心嗰度，真係我觉得好有智慧嘅人先寫得出呢啲歌词。 当然 讲就话好轻松咁讲出嚟，其实搭落每一句歌词，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好想大家真系听真系个歌词，真系。 命里有时，终须有。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罪乐也，君可见漫天落霞，其实名利世间似无花。 哇，想喊添啊，真系衰啊， 肥妈真系啊，你咁多钱快啲洗晒佢啦。 係啊，我而家做緊呢样嘢。 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会系天晴，听朝早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仍然系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志刚和你。 喂，雨水！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秋风送爽，又是户外活动的好时机。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举办的自由约会在11月第二个周末带来两出以音乐为题材的电影，包括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台湾电影《逆光飞翔》。 这套戏讲述天生失明的钢琴家黄玉祥和梦想成为舞者的女孩互相鼓励勇敢追梦的旅程。 另一出是纪录片《落满天下》，马友友丝路合奏团，讲述杰出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在2000年成立丝绸之路合奏团的心路历程。 导演摩根尼维利花了5年时间走访世界各地，走入一众音乐家的内心世界。 另外，自由约亦都会火拍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举办的台湾月，请嚟第28届流行音乐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得奖者桑布依，呈现别具特色的台湾音乐。 文学方面，香港文学馆会同时举办写树在公园漫游，俾参加者游走苗圃公园，从诗歌认识唔同嘅植物。 至于黄昏5点工作坊，就喺黄昏时刻带领公众喺西九苗圃公园海滨进入诗情画意嘅世界。 仲有香港爵士吉他手以及作曲家 Terrifer Zhang 同格林美奖得主、国际知名嘅爵士息事风手 Eric Marienfor 合作演出，加埋本地音乐单位 Rubber Band、蔡世豪、曾铭坚、王静等等，带嚟风格多样嘅户外音乐表演。 11月11日至12日，西九文化区苗圃公园， 西九自由约， 查询2200-00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幻，你我亦成习惯，但是爱你的心甘却未变，从前曾承诺过每一份情言，纵使天崩天下，爱意是不改变，明日会天让人事亦难预见，新的挑战里实在是有得失进退，明日会天但愿事亦能再变，情怀未变，爱愿永久长存。是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 里，从前曾行人永远不改事情，也天天在变化，你我亦成习惯。 呢个系 Vince 嚟嘅， 我听到咧， 听到啊，我哋一早听到， 系啊。 啊、 你哋都叫佢睇住佢大啦， 系啊，真系、啊、真系可以咁讲。 佢好耐噶，好耐已经同你哋谈嘢啊，嗰啲咁样噶啦嘛。好 ，Vince， 天变地变，最紧要对音乐情不变吓。讲、 啊、 下， 仲有，所以我哋嚟到唔使 rehearsal 啊，错咗 key 啊，咁咪坐低啲啦，系嘛？呀，吞咗糖啊，咁咪再唱歌。嘿，边度使香啫？ 哇 ，Maria， 我好彩啫，因为今日真系头条新闻，你话俾粒糖啃亲入医院，就系你啊，就是、破咗纪录啊！ 我真系食紧糖唱得歌噶，今日唔知做乜鬼。 唔系噶，其实真系，我又觉得系好好超高技能嚟。你知唔知粒糖如果啱啱啃正喺中间咧？ 系啦， 系几大件事咧？ 冇嘅，呢个世界冥冥中有安排嘅。 命里有时，唉。 总 今日嘅特别嘉宾就当然系 Maria 啦，肥妈同埋咧阿黑妹李丽霞啦。 系。 喂，咁你两个咧就真系好嘢，我都其实。我第一次知道你哋，喂，两个一齐，我就一即拍台，喂，正，啱晒。 呢个名得唔得呀？ 个名又得，同埋咧， 黑妹嘛，我叫 系啦，叫黑妈妈 咯， 系啦，黑妈妈， 好睇，好惯嗰个名。 叫笑黑妈妈，即系有夜晚做噶嘛？ 系啊。 咦，到时整一个环节咧，全部熄晒灯。 哦、，good idea。 系咪啊？真系好玩噶。然后咧就大家啦，电话都唔准着，跟住咧就你哋个台又冇灯嘅，咁然后咧就静。听你哋两把声音， 系啦。 不过咧就比较少有咧，就通常咧我哋就系栋笃唱，栋即系栋笃笑啦，同埋唱歌啦。栋笃唱咧就即系两食噶，即系开心啊！即 系 又有得开心， 又 有得听歌。咁咧，我哋今日即系讲下我哋以前啲生活啊、历史啊、兴趣啊，乜都讲。补几时补孙啊，咩都讲，即系我哋好家常嘅。 其实有好多嘢咧， 系啊， 好多人系估唔到嘅。 系啊，即系登台事件嗰啲，即系吓到你晕。 系啊，登台事件又有啦。嗱，我屋企即系唔系多啊，我屋企三廿零人啫。咁你话有咩事困系未发生过嘅咧？系咪啊？我想话俾大家听，点样解决屋企嘅？事干咧，点解会有啲咁嘅嘢发生？ 你卅零人唔系一齐住啊？ 唔系，但系我哋成日都一齐聚啊。 系啊， 我哋最高纪录诶，十八个人住埋一间屋，咁你咪睇下一间屋里边有点样去分享。其实系一个点讲啊，缩细咗个香港， 成个 society 系咪啊？真系噶，你唔同嘅 generation， 你四代同堂，你点样去沟通咧？点样去拆咧？因为日日都有炸弹嘅，你知唔知？ 系啊， 即系日日都有个炸弹，唔好俾个炸弹去变成一个炸弹，你就要拆弹啦。咁又要有啲乜嘢？点样沟通？点样去令到几代可以唔沟通嘅咧？咁样嗱，好似我哋教细佬哥。佢哋有教細佬嘅方法，我哋有教細佬嘅方法。咁我哋嘅方法點樣去 compromise 咧？點樣去話俾人聽？點樣去改咧？咁因為以前我哋阿媽唔使改噶嘛，叫你咁做你咁做，邊夠膽問啊？你問啊，曲你個頭噶啦嘛，問咩啊？用下腦啦，咁樣噶嘛，即係叫你自己諗嘅。而家我哋又要用腦啦。我要用啲乜嘢去帮个孙，譬如搽啲 cream 啊，或者做啲咩？我要上网嗱睇咗，喂，原来咧系咁样嘅。虽然我系有证明我系啱嘅，但我要话翻俾我新抱听，喂，原你上网睇睇啊，搽呢啲嘢原来系得噶咁样。 哇，与时并进喎，以前唔使噶嘛，而家要。 而家你要解释， 因为佢唔服啊嘛。 系啦，佢唔服，佢唔会俾你做啊嘛。所以好多， 我想问咧，嗱，你呢个头先呢个所谓缩影嘅 society 啊，一个小社会。 系啊， 咁即系咪你嗰？那个制度就系你系天王嚟，天后 唔得啊， 唔得咩？ 我阿妈就得， 哦， 我阿妈就天王，我唔系啊，我系天王后边嗰、那个，我系后啊，唔得嘅。我哋对阿妈咧，我哋要唔驳得嘴嘅，但系我哋对仔，我哋啲仔都大啦，我哋对仔初初细个嗰阵时候都有打下咯，有，但系到十零岁都唔得，而家对啲孙仲加唔得，你系成个教育嘅方法系两样嘢嚟嘅。两样嘢，你要同我同啲孙咧就好 friend 嘅，我哋大家喺度倾偈啊、讲笑啊、成啊，我有阵时我要扮唔识，你教下我啦，唔知咩啦咁样，即系要同佢系好 friend。 佢好好嘅，咁你啲孙咧又成日扭去电视机又见到同阿婆婆嫲嫲，哇，即系好得意喎，我可以问下你好多呢啲。 得意啊！我试过有个孙嬲我咧，见到我扁嘴，我做咩？你喺电视机，我同你挥手，我叫嫲嫲，你唔睬我嘅，佢话。 都几纯真，几好。 你唔睬我，我嬲你咁样啊！即系你有啲咁嘅嘢发生嘅，你明唔明白？有好多嘢其实 真系多姿多彩。 你谂翻起咧，我哋经过咁多嘢，真系我哋试过唱下歌。个台冧咗，唱下歌，落大雨，嗰个即系搭嗰啲棚嗰啲台啊，嗰啲嘢又冧埋，有啲就系、是、即系你我都同你讲噶啦，我唱下歌，同阿大傻佢哋唱歌，嘢就飞蛾飞落个嘴，哇大佬，我哋经过嗰啲嘢，你 照食埋佢，笑埋佢， 唔系咁样就继续唱落去啦。但 show must go on 啊嘛，你知唔知啊？你唔会话唔该停一停，由头嚟过，唔会噶，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live show 嚟噶嘛？ 系啊， 咁你咪 啃到咪啃到咯， 系啊， 啱啱啱啱啱 咁我又话咧，我为食我吞肚唔得咩？即系我会咁噶，即系其实好自然嘅嘢，好多嘅嘢咧，我哋可以同大家去分享。 系啦，后屘你会唔会试嚟？即系你登台咁多年啦，因为呢啲即系我哋估都估唔到啲古怪嘢发生过， 都有， 梗有啦，好 多， 尤其是咧，即系以前你唱巴西尼嗰阵啦，咁啊真系最多嘅，我估啫，我母亲啊，即系啲人饮多咗咧，咁点样沟通啊？你点样即系摆平啊？即系佢有时夹硬嚟，一定要佢唱咩歌，或者同我饮几多杯，饮完一杯又一杯，即系嗰啲咁样，你点样？ 我就好少同人饮嘅，我冇阿妈咁扑噶， 系啊， 我唔饮噶， 系即系讲明噶啦， 我唔使讲明噶，不过咧就嗱嗰阵时就你知啦，我嗰阵时就睇多啲钱嘅点唱咧，咁啊就有分先分后。 你要解释翻啊？咩叫钱嘅点唱啊？ 钱啊， 即系有钱嘅点唱嘅，即系佢系咪即系夹住一张银纸？ 系啦，咁啊连埋个歌单，咁啊写$1,000，咁啊我要听十分十二寸， 咁咪即刻唱咯，咪即刻唱$100咪排后啲咯， 一排后啲。 系咪嗰啲伙计同你排，因为你自己噶啦，一睇就知啦。 一拎上嚟我睇到啊， 金色定红色， 系啦， 定系 啡色， 定系啡色，系啦。 咁啊分次序嘅，咁样咁一定唱晒嘅。咁但系咧嗰阵时我就因为啲歌可以令到我可以唔需要应酬嗰班。因为 on stop 啊， 哦系啊，已经涉到冚晒咯，嗬， 系啦，啲歌涉到冚晒，一直起嘅， 哇， 咁啊唱完九个字就走啦， 哇，呢啲真系犀利喎，即系 Celine Dion 登台都冇呢一只嘢， 冇啦，佢都可以讲下，咁嗰啲继续唱，好似我哋。有阵时我哋做 show 啊，成啊，有阵时我哋做 show 啊，成啊，嗰啲人有嘅，有啲人饮大咗啊， 系啊，系咁有 嘅，你饮杯，但我真系好饮得。 系啊， 佢饮得， 你唔理照饮。 唔系啊，你饮紧咩啊？一人一半，咁饮得嘛？一人一半，我真系同佢饮咗佢噶，因为我唔识差妹嘅，个个以为我识差妹， 不如饮啦， 我渣嘅， 不如饮啦。 唔系啊，你饮你唔够我饮，坐低，我唔系叫嗰一杯喎，你而家饮紧咩？攞咗杯嚟，一人一半。 哇！ 我饮睇先，你饮啊！嗰啲人惊我嘅，你知唔知？饮完 又饮又就走咗啦， 走噶！我试过同人哋一支一齐吹嚟啊！ 一支啊！ 企喺度我就企上个台度嚟，吹一吹一吹，即系我系唔惊你嘅饮，同埋我又唔会话走去呕咗呢样嘢。我可以一路唱歌咧，我可以一路唱歌一路饮嘅。我系最高纪录咧，就系45分钟嘅 show， 一路唱紧噶，一路唱紧，一路揸住支交叉窿。 好啊， 饮晒 成支，哇！你真系犀利， 一路唱一路饮，一路唱一路饮，一路唱一路饮，即系逼嘢饮，佢弹紧佢饮，一路唱。 哇！真系唔到你，你豪杰嚟噶，你真系 冇办法，因为你去做 show 嗰啲地方咧，即系讲八几年嘅时候咧， 佢哋要好面个面子， 佢要好要面子啊，大佬，你真系 几威啊佢啊！ 系啊，即系好好多呢啲咁样嘅嘢，你会即时有啲歌咧，你明系点完之后，你唱咗，佢又拧着字出嚟嘅。我头先我唱咗啦，我头先挂得倾偈听唔到啊！你再唱过啦咁啊！我试过嗌人哋，咁我买张唱片，你翻屋企自己听饱噶啦。即系我哋好有感情噶嘛，有阵唱到喊噶嘛，啱唔啱啊？ 咁啊，即系始终，但系佢哋都会受嘅，因为知你性格。 听嘅大佬，我哋啲性格，我会咁样啊！ 呢啲真系豪情啊！呢啲豪情歌手真系唔系好多，即系今晚好开心啊！肥妈同埋阿妹，当年啊晚晚唱嘅歌。嗰排红乜嘢，你就慢慢唱， 一定 两三四次。 一晚如果唱七场，你咪唱七次咯。 呢一只系咪 当 年都系经典嚟啊？系人都啱嘅， 系呢只 轻松愉快啊嘛。仲有咧就系、是。 最重嗰句就係鹹魚白菜其實都好 好好味， 最緊要有感情。係肥媽就食鹹魚白菜大 啊。係啊，但係而家反駁歸真啦，我而家食翻鹹魚白菜。 你煮添啦，而家教人。 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兩人住，活到一千歲，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邊多樂趣。共你相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的，开心的不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 分分钟需要你，咁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咧。就以前我哋觉得呢一句咧，就真系喺嗰个年代 好共鸣， 中晒嘅全部。因为而家咧，如果你同啲小朋友讲或者年青一辈，系咩？点咸鱼都未食过，真系有啲人咁讲喎。 系啊，因为佢哋话咸鱼会咩有生 cancer 啊，食嗰啲我哋嗰阵时 健康噶嘛， 鱼又话唔食得，咸鱼又唔食得， 而家好多嘢都唔食得噶咯。 系啊，嗰啲 preserve 嗰啲好多其实系 腌制嘅嘢都唔 食。腌制嘢系即系其实食得太多系唔好嘅。 咁你都唔会食晒多唔通？ 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真系有嘢食噶，唔系、 啊、 我，即系我哋屋企人，譬如我啲老一辈嗰啲咧，日日噶。 猪油捞饭 咧，系啦，猪油捞饭日日都会有一碟咸鱼喺度先至， 唔系因为冇餸啊嘛，餸到饭啊嘛，嗰阵时边度买到餸啫，大佬你要睇啊！ 哇，即系嗱，如果讲呢啲咧，即系家常嘅小菜，而家 Maria 专家嚟啊！喂，讲几样，我哋即系回味下反璞归真，我哋童年啊，我自己最食得多咧，谂下先，红三鱼啦， 梗系啦，你番茄系啦，煎红三鱼之后揾番茄烹翻，或者系揾豉油烹翻噶。 喂，死咯、這個，真系，但系咁、啊，好贵啊！而家听闻 系咯，以前红三鱼好平噶嘛，而家以前啲沙掹都冇人食啦， 沙掹都冇人哋咁蟹个皮啊！ 而家 贵到犀利， 贵到得嚟晒， 黄花绝咗种添啊！ 系啦，而家你食到条唔系绝种，你食到条黄花好贵，好贵。 哇！真係犀利， 而家真係好緊要，即係嗰個唔同。我哋以前，我以前咧，我哋咧都窮嘅。我係點樣去揾食嘅咧？我就去卜公碼頭咧釣石狗公， 係 啦，買嗰啲麵包皮咧，我哋買啲麵包皮咧，就揾個嗰啲藤蘿 啊， 就擺落去咧，就 浸啊，我哋叫浸啊， 我哋浸落去咧就好多嗰啲叫做泥掹啊，泥掹游曬嚟，佢哎呀泥掹食嗰啲 噶啦，你都傻嘅，而家泥掹咗几钱碗啊，你傻傻地噶，你都 即系我哋后来发现啊，即系某一间嗰啲咁嘅出名食肆啦，咁系好出名泥掹粥噶，咁原来咧都系喺嗰啲阿伯伯公公咧喺码头嗰度浸翻翻嚟，然后即系卖俾佢。 码头喺边度攞啫？你真系攞嚟 无端端冇理由唔通喺即系好远洋船运翻嚟咩？ 唔会啊， 泥掹系本地， 冇错啦 ，local taste， 冇错啦，我哋响嗰啲石罅度钓嗰啲石狗公，而家石狗公几乎冇得卖啦。 石狗公之前系贵到系绝咗种啊！ 系啊， 我以前细个我哋你知啦，唔会钓石斑嗰啲出海噶嘛， 系啊， 全部钓石狗公， 系啦， 钓亲都真系一百几廿条， 系啊， 而家惨， 哇靓，甜到啊，嗰个汤奶白色噶。 其实你大家知啦，如果系煲鱼汤咧，石狗公系王嚟啊，王者啊，即系一讲嘅呢啲停唔到啊！吓，你讲咩啊？你讲咩话？ 石狗公依家仲有冇咧？ 有，不过就好贵咯，好少啊，因为俾啲人捉晒啊，好 贵。 石狗公之前系当。以前話石狗公係一個貶義嚟嘅，你食嗰啲石沖石斑啊嘛，係 啦，食嗰啲咯，嚟沖石斑， 即係平嘢嚟嘅，係我哋啲小朋友釣魚咧，喺香港嘅海岸咧， 係啊， 得幾樣嘢嘅啫，最多就係石狗公，係 啦， 啊，如果係碼頭就係泥掹， 有物嚟嗎？有鱸魚，係 咧， 有啲係咧鱸 魚。如果我哋啲細嗰啲，我哋叫做啲哨牙妹，即係啲青衣仔， 係啦，係 啦，咁你嗰啲煲湯嘅啫，即係如果你話要蒸就太細條啦，但係而家石狗公啊。好似话贵到咧，系即系你两三条细细地已经系即系一百几十蚊嘅。听闻 好贵啊，贵啊！而家呢啲嘢 其实乜嘢 都 贵晒，乜嘢都贵晒。 同埋以前我哋系穷先食豉油黄炒面嘅啫嘛，个街边度嗰啲咁样嘅腊料糯米饭。 尖沙咀高级食肆， 系啊，好贵啊！一碟豉油黄炒面，你知唔知啊？ 因为而家所以肥猫好大贡献噶，将啲最平价嘅，譬如豆腐啊， 系啊， 呢啲基本上咧又好食，系又滑，但系又有益。点解会卖得咁平咧？应该买贵啲。 唔系啊，我而家咧就教人点解我会将我嘅节目教到人哋用最平嘅嘢，其实可以做到。同埋有啲人咧，因为而家啲屋企同以前唔同，以前啲屋都话个厨房转唔到，而家啲屋系冇厨房。所以我教到人哋一个电饭煲可以煮几个餸，煮到个饭。其实我真系语重心长，因为我个孙叫我嘅。我喺个节目度做过用电饭煲教主咧，佢原来佢哋学生度咧，个个都系净系得个电饭煲仔啫嘛，仲细嘅。 系啊， 咁我教咗之后咧，佢哋学咗咧，原来喺英国啊、外国好多学生 系， 系啊，即系因为我都其实我都自私嘅，我都为我啲孙嘅， 喺外国嗰啲学生点煮咁多？ 用一只手指啫嘛， 全部电饭煲搞掂 晒。系啦，一个电饭煲可以几个餸一个饭咁样，佢哋原来好鬼正嘅，即刻跟。 我系好西化，即系我食咩都得嘅，即 系 汉堡包又得，乜都得，锯扒。 你信我，你有个零礼拜冇饭食，你真系 原来 掂 噶人，即系尤其是中国人咧，嗰个喺根里边，喺个细胞里边，嗰种感情咧，尤其是 taste 啊， 系 唱歌都一样啊， 啱， 我哋唱英文歌大嘅人， 系啊， 我哋讲真，而家刻骨铭心嘅歌都系中文歌， 冇错。冇错，就算有好多歌咧，佢又有英文，又要改中文嘅，好多嘅。 我哋一齐嚟，我哋又系咁样成长啦。肥妈就系咁啊。 若你爱他，我成全几伟大啊！我信爱情，亦信缘，你两既愉快，我祝福。你的爱恋，日后发觉他心改变，我会再重现眼前，你我再流下眼泪前又相见。Before the next teacher fall, if he brings you happiness.Then I wish you both the best. Is your happiness that matters most of all? But if he ever breaks your heart, if the teardrops ever start,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teardrop falls. I'll be there anytime you need me by your side to drive away every teardrop that you cry. But if you ever 唱咗英文啊 leave your heart, if the teardrops ever start, I'll be there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s fall. 就算再苦也是甜，对你的爱情没法完，爱里有诚意，这一生永不变酸。日后若你心空虚了，我以爱情为你甜，你我再留下眼泪前有相见。 I'll be there anytime you need me by your sid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告新闻。政府将会改组中央政策组，招聘青年加入协助研究政策。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明伟话：唔担心反应冷淡。佢出席一个电视节目之后话：今次招聘并非为政党人士而设，而系为从事学术研究、曾经喺智库工作，又或者对研究有兴趣嘅人而设。呢啲职位嘅薪酬、工作环境同接触嘅范畴相当吸引。民主党检验中药材，20个样本之中有8个二氧化硫含量超过内地标准，其中一款当归片二氧化硫的含量是上限的10倍，其他超标的样本还有粉葛、天冬等等。他们促请当局参考内地和国际标准，制定二氧化硫的法定最高含量。维港渡海泳朝早举行，起点是尖沙咀公众码头，终点是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全程1公里，大约有3000人参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亦都有参赛，他在完成渡海泳之后说，今次是首次参与，自己大约半个钟头完成全程，形容维港的水质不错，不过海水比预期汹涌。他又说参与人数多，但是不混乱，浮标清晰，可以清楚指示出赛道。日本东京发现100元美金伪钞，报道说这些伪钞非常精细，很难分出真假，部分就连验钞机都验不出。在今个月中旬至下旬，在东京都新宿区和台东区等地的找换店接连发现到多张。找换店职员说伪钞的手感和真钞有些少不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是天晴，听朝早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天气仍然比较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

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大家好，我是 Albert， 有阿乔同埋阿 Vince 喺度，已经系我哋每逢星期日晚上嘅必然动作。我哋一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等你。不过今日咧就多咗两位咧，真系老友记，所以咧令到我哋嘅气氛咧，其实十足咧一个几百人嘅大 party 一样。 因为有两个婆婆喺度。 全世界最有活力嘅婆婆啊，真系两个都系婆婆，一个 婆婆嫲嫲，喂， 系啦 ，Maria 肥妈，仲有阿黑妹李丽霞啦。咁啊，我觉得而家好似一家人咁。头先唱嗰只咧，哒哒哒滴哒滴哒，阿 Patrick 啊，即系 Patrick 一个太极嘅细佬。 系啊系啊。 咁啊，佢哋嘅组成咧就因为佢阿哥，咁啊而家喺加拿大啦，咁啊即系。太极有七个人噶嘛，咁就阿哥咧就移咗民咧就间中翻啊嚟，有姓氏就先翻嚟叫 Albert。咁我都同佢哋有啲渊源嘅，因为咧佢阿哥咧就系我哋啲我中学嘅啲师弟，咁所以咧喺啲民歌组嗰度咧佢都出现过嘅。咁啊，所以哎阿师弟你都唱得好好、啊，估唔到咧，即系喺若干年后咧，大家喺乐坛嗰度相遇。咁但系而家咧，竟然系佢叫做半退隐咗啦，去咗加拿大啦。咁不过亦都系始终系一家人，所以咧太极有啲几多周年啦，佢就飞翻嚟咧就。 咪一有 band 生咧， 一 band 生啊，嚟 啦， 所以今日咁样啦，即系以后都有可能啦。嗱，阿肥妈有三个女人啦，系、嘛？即系你阿叶丽仪啦， 系啊，同阿陈洁玲， 陈洁玲啦。咁咧，而家咧有一个新嘅两姊妹组合啊，叫做黑妈妈。 系啊，佢黑妹嘛，我系妈妈嘛，黑妈妈咯。 要笑 喎，呢个名都几得意嘅真系。 好笑，即系要咪即系最紧要易记啦，同埋即系啱嗰个情怀啊。 冇错， 即系等于以前。咁成功嘅左轮右理，真系讲足二十年噶，系咪啊？即系咁啊，黑妈妈以后咪你两个咯。 系啊，其实佢即系以前啲嘢好都即系你出到嚟嗰个感觉啦，七十二家房客到而家都有人拍， 梗系啦。即系其实嗰种即系唔系话撞彩，而系咧系笃正咗，或者系有我哋一齐成长嘅香港嘅游戏。即系而家上 狮子山蟹，狮子山蟹 系啦。 哇！ 真系七十二家房客同狮子山系即系如出一辙噶啦，两个都系讲我哋小市民嘅心声啦。点样喺即系学你话斋几廿人住一间屋？ 冇错， 发生啲咩事？哇！即系讲都讲唔尽啊！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开啊，我屋企人啊，个个都中意唱歌噶噃。咁其实系噶，唱歌原来咧系可以维系呢啲兄弟姐妹嘅感情。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想问你嘅，因为有人话咧就系呢个问啊。这歌咧就系、是、你哋一家人嘅， 又唔系一家人啊！啱啱咧系我妹啫，不过佢系换票嘅，即系我讲紧而家都廿几年前啦。呢只歌，呢只歌系点样出嚟咧？我睇住佢诞生啦，我唔系睇住佢作，我唔知嘅。我以前喺香港电台咧就做 DJ 之余咧就啲民歌比赛，就我哋发明咗个叫城市民歌创作大赛，第一届。咁咧就有新曲新词组啊，旧曲新词组咁嚟参加啦。咦？点我见到我妹喺度嘅，我又唔敢出声，因为我做评判啊嘛。 哦， 咁系唔系几好意思？咁啊，但系佢又唱我唔出声，咁我话我避席啦，或者点啦，唔系几好啊吓，即系。咁但系咧，只歌就鬼死唔好听噶。咁啊，作曲嗰个咧又叫欧咩华咧？欧志华定系？好似系。欧志华。全世界咧，因为同我同姓嘅又系，咁你成家人做晒啦呢只歌吓，即系作曲嘅、唱嘅吓，做评判又系你，实赢冠军啦咁啊！我话唔系嘅，不过真系赢咗冠军。 只歌真系好听，嗱到而家，因为你好听嘅歌，你真系唱你百厌，即系百听不厌，百听不厌真系。 其实咧，即系好坦白讲，嗰阵我哋都香港电台做呢个比赛咧，有个贡献就做咗好多新嘅歌出嚟啦。咁尤其是难得嘅咧，就系。佢哋做唱片嘅时候咧，即系赢咗先有咧做唱片啦。咁啊，用翻佢原本参加比赛嗰啲业余嘅歌手，即系我个妹叫欧桂芬。咁佢有另外一位朋友叫叶元春，即系当时咧佢哋两个唱嘅。咁啊，到咗而家咧几十年后，证实咗咧真系唔系求其点佢冠军嘅，系呢只歌同埋《昨夜渡轮上》 系 咪？咁你唔系话？ 大家斗咩嘢咩后台啊，佢会选香港小姐次次都讲嘅。咁其实就冇可能嘅，因为我哋啲业余嘅民歌啫，唔使搞呢啲。咁所以我觉得能够流传咗好三五七隻呢啲咁嘅歌落嚟。 好舒服。係 好好好。呢啲係属于香港嘅歌，呢一首叫做。不如我哋三个一齐啊。 好。 Vince 都可以係四个一齐。 係啊。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未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点解要盼望，千秋也未停断。 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世间点解有寂寞，悲伤挂在人面。 为世间不足与战乱，忧伤将快乐盖掩。 生人就要经常都要问嘅， 好开心啊！喂， 我想问下 咧，唱嘅呀， 咔咔咔咔咔咁笑怀旧一番啊！开，总之行入嚟，咔咔咔咁笑，行出去，咔咔咔声咁笑。 咁 其实香港系好需要呢啲正能量。 系啊，即系譬如等于我觉得，譬如睇电影咧， 嗯， 你就可以有艺术电影，有笑戏，有惊栗，有吓鬼，即系有惊险，有暴力，咁你。自己揀囉，咁但係呢唱歌呢我覺得呢唔係單係好似以前咁諗呢，就話 你淨係呢，你靜靜地呀，你呢廁所都唔好去啦，咪聽足兩三個鐘咁喺度聽歌嘛，演唱會嘛，咪唔係聽嘅咩，咁其實唔係。而家演唱会嗰啲发明到 系 好开心，我嘅目标咧，我做演唱会， 我觉得系 party 嚟嘅， 即系又唔系一定要嘈嘈，但系咧两样都要有， 系 听完歌，啲歌啱听， 系啦， 有共鸣， 系啦， 但系好开心嘅，有笑位， 系啊， 诶笑到你真系唔识笑，真系有啲人识我嗰日好肚痛啊，我 系 点解？ 系 好笑啊，即系你咁。你知唔知道？即系我，所以我中意咧。我突然间话阿志伟又出嚟咁样，又笑翻，即系时十分八分钟噶嘛。因为又跟住又听只靓歌，跟住咧唔知系边个又出嚟咧，阿伦又出嚟咧，又搞笑到咧黐晒线。 好好嘅咁样，其实咁样好舒服。 呢度就希望咁样做。 嗯，我哋都系希望做到呢样嘢，同埋咧我哋系我就咩都做过啦，我都话啦，煮嘢啊，演唱会啊咩都做，但系栋笃笑我真系未做过。 如果我哋 imagine 嘅嘢搵一次咧，喺个台嗰度咧，即系搭个厨房，一路煮一路唱一路笑，得唔得？ 得噶，我真系得噶，我 真系喎。嗱，你谂下，我唔知道个 logistic 即系嗰个咁嘅流程有冇办法搞，真系煮一味菜出嚟，全场分享，一人一啖都好啊。 系啊， 就算食唔到，闻到都攞命。 一路煮一路唱咧，因为就冇可能有火，咁而家有 induction 噶嘛， 系啊， 电 都得噶嘛，系啊，唔使申请噶嘛， 电都可以煮噶嘛，煮嘢我就真系冇所谓、 啊，火系唔得噶， 煮系冇所谓嘅，唔可以用火嘅， 系啊， 煮嘢我系冇所谓，我都已经煮到咧，你谂唔到啊 ，Albert， 我喺海边煮到去即系谂唔到嘅地方，我都已经系。 咁咪系啦，咁我而家即刻提议就喺台嗰度啦。愿我会煮餐餸送佢。 我喺台度就唔会净系煮咸鱼白菜咁少嘅。 梗系犀利啦，佢可以咸鱼咧变成咗鲍鱼都得嘅。 佢好犀利嘅， 好犀利嘅。呢个就真系唔系讲笑，唔系烹饪去读嗰啲，而系佢由自细，我唔知你边度筲箕湾定边度。慢慢磨出嚟， 我系慢慢浸嘅，因为我系大家姐咧，咁我七岁就已经系揸住个厨房噶啦，当家噶啦。 吓， 系啊，我七岁当家。 你讲错咗，七岁。 七岁我揸住五毫子要买全家人嘅，又要买汤， 买 餸，系啊，系啊。 你阿妈去咗边啊？咁 我阿妈喂大佬七个嘛，我阿妈都要做嘢噶，都要凑噶，咁我系大女啊嘛。 好大噶咯，七岁啊。 都话好勤力啊，成家人都。 咪七岁先买餸煮饭，真系好夸张。 我买餸煮饭噶啦，我哋嗰阵时仲要破柴。系啊，成日破啲灭仔啊，买啲嘢嚟透火嘅。我由煮柴佬到去煮炭佬，由炭佬至到火水佬，火水佬至到石油气炉，石油气炉到煤气炉，煤气炉到 induction。 系啊， 我真系直情一代一代咁样去经过嘅。 真系正正式式薪火相传。 系啊， 就系呢啲。 真系。 肥妈都系即系香港品牌啊，冇得。 唔系净系肥妈嘅，咁啊，每日我哋个个 Albert 都。 我唔系讲你名气啊，我系讲你即系。我覺得香港品牌咧，即係而家好多噶嘛，係有個歷史，個歷史咧仲要係香港嘅生活情懷， 冇錯， 一路浸大嗰啲就最最最係即係可以能夠咧，即係將呢個香港情懷咧印喺額頭。 冇錯，尤其是香港有個情懷，大家成日都唔記得嘅，永遠我都嗌你記住，要慳水點解咧？我哋四日一次水，每次四个钟嘅阴功。 你未试过，你都会听阿 Sam 唱嗰只歌。 听你都真系未。 又制水，你有冇听过黑妹？ 有呢只有听过， 真系犀。 真系。 所以阿许冠杰咧系我嘅偶像，唔使讲。 唔系，即系佢嗰啲歌系真系。 即系你攞命嘅，佢唔系乱噏嘅，佢唔系即系因为要引人笑。 唔系。 讲亲句句中。 系啊。 你讲有啲乜嘢题材佢冇？ 腰肺 嘅。所有香港嘅生活嘅题材佢都写过。 系啊。 即系真系犀利，制水都有得写嘅。 嗯，苏虾仔未出世都可以揾玉皇大帝，系啦，揾个倾翻啲世俗条例。 我觉得咧，即系应该要教啊！即系而家唔好话教啦，即系同啲而家嘅年青人咧，大家即系互相即系共勉一下啦。从前有个人叫莫大毛， 系啊， 同人屋企搵米路，即系唔使做嘢嗰啲喺度，等运到啊！ 系啊， 好犀利个填词， 犀利啊！ 佢个音乐， 佢同阿黎比得一齐， 系啊，黎比得又系 深入民心， 同埋佢写嘅嘢系真实，系发生紧喺我哋嘅生活里边。 咁所以咧，就真系 系我哋呢、這个可能即系过咗咁多年啦，嗰、种情怀真系好多欣赏嘅地方，好多回味嘅地方，唔系咁容易嘅。即系如果你如果吓、我哋三个都系富二代，一出世咧含住银匙出世都好咁有钱系咪啊？揸 Benz 或者揸 Rolls Royce， 但系就冇得回味， 嗰、那个 冇得讲， 冇得讲，唔系啊，嗰、种味道。真系食嘢，尤其是系味道咯。 系啦， 味觉系一种回忆嚟嘅。 冇错， 因为你食过，你先至知道有一种叫做咸鱼白菜系咁嘅味。咸鱼有分，系梅香有分啊。即系 嗰日啦，净系油炸鬼咋、我老公系外国人添啦。佢点解而家啲油炸鬼又细咗，又冇以前咁样热辣辣脆嘅咁？嗰阵时我哋对住嗰个大锅。系咪？ 肥妈， 牛脷酥油炸鬼， 系啊，有牛脷酥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嘛，有唔同味。 系啊， 油炸鬼新鲜一炸出嚟，即刻咪仲未油，摆落嗰个拉布肠嗰度卷埋佢， 嗰条嗰个 系跟住炸两， 炸两啊！真系到而家我哋 跟住整 嗰啲 好绵嘅白米粥， 白粥， 我唔中意。 哎，真 系好肚饿添，死啦！ 真系啊，真系 唱只歌顶住下肚饿先啦。 想翻当年啊！咁不如就好啊，好啊，好啊。 喂，呢只 呢度都 OK， 都 OK。 因为唔紧要，喂，朱尊你而家休息紧。 系啊， 唱佢成日唱嗰只歌。 系啊， 呢只咧其实讲起许冠杰咧，许冠英咧，虾妹共你咪呢只歌。 系啦、啊，冇错。Oh oh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Whoa,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喊妹 Whoa, whoa, yeah, yeah. I miss you every single day. Why must my mind be filled with sorrow? Whoa, whoa,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Don't you know I need you so?Please, I got to go. Don't you think you make me cry? And I'm just another guy. Oh, oh, yea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Twice as much tomorrow. Whoa, whoa,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yea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咧，都会继续同阿 Maria Cordero、阿肥妈同埋阿黑妹李丽霞，仲有 Vince 同埋阿乔咧，我哋会将我哋往日嘅情怀咧，好似阿 Sam 头先嘅歌咁，呢、這个印象咧，唔理深浅，系永不磨灭，系咪？即系一只好听嘅歌，等于我哋往日嘅生活、往日嘅情怀、往日嘅朋友。真系，所以呢只印象咧，我就系非常之欣赏。好，佢跟住落嚟咧，所有每一首歌咧，其实都有当年嘅印象喺度。啱啱只嗱呢一只咧，其实咧就系以前咧佢电视咧，竟然有一次咧就有个剧本，即系拍电视剧啦，讲电台嘅，吓咁得意，调翻转。咁啊，即系个剧里边诶，嗰啲情节我唔记得晒啦。咁啊，但系即系 文初嘅，好似我记得， 唔系 时装 嘅，系时装嘅， 时装嘅， 讲啲电台嘅，直情系电台广广、哦、播，讲广即系梗系旧式嗰啲啦，即 系 以前啲收音机啊，嗰啲咁样嘅，咁啊几得意喎。咁我所以我好留意啦，因为我已经做紧 DJ 啦嘛。咁啊，主题曲咧就欣妮嘅啫，啊欣妮姐姐就。唱咗呢一首叫做《爱定你一个》，喂，你细个系咪即系应该都冇乜时间听收音机？ 其实真系冇。 系啊系啊， 我就真系冇。 即系其实你以前嗰、那个，譬如即系唱即系走廊皇后嚟噶嘛？你系你嗰个生活系点嘅？即系譬如一日 嗰阵时嗱，即系唱完七场都四五点啦。 即系一个礼拜唱七场嘅， 一日啦， 哦一咪吓，一日唱七场， 梗系啦，你要走七个场噶， 我你走场，我以为你净系即系多数都喺嗰间巴士 店，我同阿妈妈唔同嘅，妈妈唱酒店就争啲嘅， 系你点样？ 佢哋嗰啲唔使走得咁辛苦， 你嗰啲场系乜嘢？ 咪啲餐厅走廊咯， 餐厅走廊 系啦，咁有嘢食噶咯， 系， 咁你九个字一 set 咯。 哦， 系啦，咁啊唱完就即刻滚到嗰度， 即系你长期系咁样咁多场嘅， 系 长期都系咁。 不过没落嗰阵时开始少啦，一没落嗰阵时，拎轻卡拉 OK 就冇啦。 即系呢日唱七场嘅时候，咪即系阿基，即系李隆基唱九 少少 九场。 系啊，系大 L 咧， 大 L 都系啊。即系嗰阵系所谓最兴嘅一样嘢叫做走廊啦、民歌餐厅啦、走廊餐厅 啦、 朱咪咪啦，系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嗰阵系即系蓬勃到不得了。 嗰阵时真系噶。 挺好的，即是其实呢 我 那些餐厅以前是做开餐厅的、不过呢就因为见到如果原来听歌那么多客呢他们就全部摆个歌手摆个音乐响下去摆、个琴手在这 里。那个生活就比较辛苦一点的。 好感谢了。有几点开始至到几点 八点零钟开始翻工。 是。 九点钟开始唱。 咦这样你成六七场咪唱到凌晨。 是凌晨咯。 通宵那么滞。 是的。 三四点。 但是我哋唔可以抹杀我哋细个冚唪唥啲歌，我哋今日到今日都会能够去对啲歌啊，对音乐系有共鸣，系真系电台，系、收音机。 我以前系真系主要， 真系系收音机啫。 即系好坦白讲，譬如你十大金曲一早发明咗，即系我哋嗰年代，我哋就即得一个颁奖典礼嘅啫嘛。 系啊。 咁然后先后来咧就好后先 TVB 先至有劲歌金曲。 我都系唱到今日都系听 Uncle Ray 嘅。 哇！ 真系， 你真系犀利，要好刁转嘅， 系啊， 要听 AM 嘅， 系啊， 先至再转嘅， 系啊，好，因为佢会讲俾我哋听，因为以前嘅 DJ 咧，佢会话埋俾你听，乜嘢叫 bossa nova， 系， 乜嘢叫 slow rock， 咩叫 heavy metal， 咩叫做jazz， 乜嘢叫，因为我哋以前边度识，哦，原来呢个叫 bossa nova， 哇，呢个叫咩？我哋响收音机里边，DJ 系 disc jockey 啊嘛，唱片骑师。我好坦白，以前嘅唱片騎師係稱職過而家嘅唱片騎師，即係佢話到俾你聽，呢個歌邊個唱嘅，邊個作嘅，呢個歌係咩形式嘅咩色，係你好多資訊，好多嘢，好多學到，真係講嘅隻唱片啊！ 我就即係過來人啦，即係我想問你，你覺得即刻反應喎？而家有邊個係唱片騎師？ 唔好意思，我諗唔到，應該有嘅。但我想不到， 即是专播唱片的就叫做唱片骑师，在电台开咪的就叫做主持， 没错， 是不同的，那不要即有很多人都一般你说得很对，就是误解了，所有在电台开咪的都叫 DJ， 不是 绝对 不是，DJ 是叫做 disc jockey， 是唱片的骑师，他是告诉你这个唱片是几时出的，是什么，他是谁作的，这只歌的拍子是什么，他是完全是。 即是很多音乐的知识。 知识。 融入了他那些节目里面的。 我们以前想学的音乐啊成啊这些冚唪唥真的靠收音机的。 哇！如果唔係有收音機，咁啲歌我哋邊有咁多錢買咁多唱片啊？即係你好多人都話喂，唱片咧應該買，即係買嚟學到歌咯，聽好多，但係聽唔到咁多噶嘛，買唔到咁多，尤其是嗰陣我哋冇錢。 係啊， 至巴閉係點咧？走去誒啲唱片鋪嗰度，喂，俾毛子同我揼一隻咁。逐隻計㗎，我哋揼一個卡式帶咧，即係發明咗卡式帶先至有呢樣嘢。 係 未有卡式帶咧，唔通攞個碌帶去冇㗎， 冇 呢樣嘢㗎嘛。 冇可能， 即係基本上我哋連錄音機都冇。一發明咗卡式機犀利啦！ 哇，嗰陣時真 係即係全每一個家庭，無論你即係咩家庭，都會有卡式嘅。咁有一啲仲勁，唔使拎去唱片鋪㗎啦，唔使俾錢人啊，自己揼佢雙卡嗰啲。 係冇錯啦， 雙卡最勁咧。將我哋呢啲而家鍾意嘅舊歌啦發揚光大到中國大陸。 係 呢個最犀利回鄉探親最勁嘅禮物 就係卡式帶。 卡式帶同埋整一架嗰啲雙卡式嘅機啊。 拎住㗎。 真係威到啊。你知唔知有一排啊 ,Maria, 你我就即係鍾意周圍去㗎啦。我諗你都會見到㗎啦。你譬如你禮拜日啦喺香港周邊嗰啲所謂旅行啊去離島啊咩啊周圍就算你喺周邊啦總之啲人呢抬住一架呢啲咁樣就好勁、 啊、 開到好大聲㗎喎。 係啊。 有啲係擺上膊頭。 係啦、 啊。燒嘢食全部一人一架。鬥大聲鬥、 啊、 大聲。 係啊係啊。 真係其實靠呢個就係即係唯一嘅娛樂亦都係即係有情懷啦，又唔係好多錢㗎啦，自己一個卡式機，一個卡式帶咁就玩一日㗎啦，咁咪喺度燒下雞翼㗎。使 唔使？我同你出唱片嗰陣時候都係出卡式帶， 卡式帶同埋黑膠唱片啦。 黑膠唱片咯， 冇啊，我啲未有 CD。係 啊， 咁後來啊，肥媽嗰隻《今日風雲》咧，開始啱，你又真係搭中一個最好嘅即係 era， 喺個年代咧就發明咗 CD 啦。 係啦。 即系我亲身啦，即系将你嗰只《监狱风云》摆喺唱片，即系我嗰阵系就帮佢手做。哇，喺唔系啩？受欢迎到咁犀利嘅呢只歌，一阵间我哋稍后即系要聚下。 好啊，好啊， 唔系喺监狱聚旧啊，就唱翻《情怀》啫。 但系我觉得应该唱下同电台有关嘅歌。 头先就讲咗啦，讲咗原因我越讲越远啫嘛。 系啊，真系真系。留翻去翻嚟先。 系啦，讲电台呢两个字点停得啊？我做咗40年电台啊，音 乐。唔 系咯。点停得啊？不如而家唱住先。 唔够啦 ，Uncle Ray 紧要。 Uncle Ray 做咗60年， 做到今日啦。 系。是我们的健力士大全的保持者。 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恶韵女心声飘过在吐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星星的爱是我愉快的光波，梦里已变实事，今生可以不枉过。百万人只肯去爱你一个，千个梦统统关于你未算多，为你作心声广播。愿你静听痴痴的我，为了你我誓愿以后爱定你一过。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恶韵里心声飘过在透露爱的经过，甜美意快乐事想你听清楚，字句里星星的爱是我愉快的光波，梦里已变实事，今生可以不枉过。百万人只肯去爱你一个，千个梦统统关于你未算多，为你作心声广播，愿你静听痴痴的我，为了你我誓愿以后爱定你一过。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是你叫做爱定你一个。 耶！ 诶，电台爱定你一个，净系一路听落去咁就得啦。咁啊，2000靓歌再重聚咧，咦，都系啱翻呢一种情怀，因为眨下眼呢个客串节目，客串嘅啫。有冇可能系一个客最长嘅客串节目？我又唔知。18年。 哇！ 系啊，系咪好奇怪？我都好奇怪。我当初应承做呢个节目嘅时候，3个月，讲明嘅，即系费事签约啦，3个月啦。总之，1999年9月都开始做。点解咧？要庆祝，即系迎接呢个2000年嘅来临。2000年好大件事噶嘛，全世界所有 有华人嘅地方， 华人唔系中乜嘢人啊？唔理系地球人啦，都要迎接2000年噶啦嘛，千禧几难啊！即系几2000年1000年一次嘅啫嘛， 冇错。 咁啊做完咪散咯，系咪？ 3个月， 我因为我已经全职离开咗电台好多年噶啦嘛，咁啊都系客串下玩下，吓搵我谂一个节目，咁我自己谂啦，咁样嘅啫。咁所以咧， 所以音乐 做完之后，哇， 真系唔会 唔舍得离开啊！ 大家都系咁啦，即系总之，唔知点解做完嗰日应该最后一次啊。咁我又自己咧好潜意识又冇讲话，今日最后一次啦，拜拜咁，冇讲噶。咁然后咧就跟住翻屋企，咦又冇人打电话俾我嘅，咩意思啊？即系嗰啲高层咧应该要打电话嚟，哎呀多谢你之类，因为大家都炸低唔打。好叻噶呢啲， 喂，我同你真系，我同你都有， 扎扎低低， 我同你都有呢样嘢喎。 系啊，你又点啊？ 我本来煮饭嗰度咧， 系啊， 我仲有3个月就合同满啦。 系啊， 咁啊改朝换仔啦， 系啊系啊， 咁啊拍乜鬼啊？拍咩嗰阵时啊，兴私房菜啊，是但啦，咁啊煮啦，咁啊去人哋嗰啲访问嗰啲，哎呀，我话大佬真系好渣，等我嚟，我去人哋嘅厨房煮，咁我监制话。咁啊，唔使去搭人哋嘅厨房啦，咁啊你煮啦，妈，我话好啊，佢但我都冇厨房，哎，嚟我屋企啊，嚟我屋企，3个月真系煮埋佢算啦，哎呀，就响我屋企，一路煮只狗又行埋嚟，个孙行埋嚟，嗰啲车咁啊，拍埋，之后完咗嗰三个月，未完嗰3个月就即系1个月到就，继续啦，继续啦，继续啦咁啊，吓继续咁就一路煮到而家咯。 即系煮足唔知系啊，真系 成廿年， 系咁样嘅，因为一啲已经唔系成为一种独特嘅一条桥啊咁样，用完就冇噶啦嘛。但系呢啲咧，因为入家入屋，同埋一个生活嘅一部分，即系等于你做电台节目要唱歌，唱歌唔会完噶嘛。你几多岁啊？ 冇错， 几多岁都唔会完噶， 唔会完嘅。 系听歌更加唔会完噶嘛。 冇错， 即系我哋由出世至到一路离开，我哋都会同音乐同我哋呢啲有情怀嘅歌咧。所以当然啦，如果你话有一个终结，咁始终都会有嘅，有啲写专栏啊嗰啲都会。但系咧，对我哋嚟讲，真系唔舍得嘅，唔会嘅，即系 唔会啦。 变咗好似翻，即系唔好话翻工。 你使乜啫？你任何嘅季节你都需要歌，即系好似我节目咁，你咩天气你都要食饭噶。 我不过暂时未谂到礼拜日晚咧，即系如果唔翻嚟二千靓歌咧，系会做咩？我唔知。 但系你又冇谂到听你歌嗰啲人，礼拜日晚冇二千靓歌咁点啊？做咩？听咩啊？咁你都要谂下人哋噶嘛，佢习惯 咗噶 啦嘛。 最紧要好彩我系真系好坦白讲，我系生于香港电台， 沒 即系冇咁commercial， 即系唔使计话我几钱人工啊，我又唔使计话你有冇广告支持啊。 系 咁电视都会有啲少少呢咁嘅嘢啦，即系譬如你长期好彩啊 ，Maria 就长期有啲大客户支持佢噶嘛，要赞助咁啊。 Title sponsor 系啦，要 TV 要赚钱啊嘛，系真嘅。咁但系我哋呢一度咧系。希望我希望做到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大家唔介意，咪一路做咯， 咪做落去咯，系咪？因为香港电台已经有好多嘅节目系嗱，好似 Uncle Ray 嘅节目， 佢已经全世界 破咗嘅， 破咗 Uncle Ray 第二个到你噶啦。 诶，唔好啊，喂，唔使， 历史， 佢系我阿爷，佢系我哋全香港。 哇！如果二十年嗰个整一个 Albert 哥啊，20年你又整一个，真系每人嚟同你唱一只歌。10000 啊！企唔晒喎呢度， 企唔晒啊！真系企唔晒。 我会将会2000靓歌，喂，如果顺带讲一讲咧，我哋已经送咗飞出去啦。系咁，以我做一个好细嘅聚会，就喺翻我哋电台200人40周年。 哦， 我讲翻我40周年，即系我将40年嘅嘢咧，唱歌40年，做 DJ 40年咧，浓缩为3小时，一路唱一路倾， 好啊， 一个人喺度讲，做系啊，将会7号我哋就会喺隔篱。200人嘅一个聚会， 正 叫做唔系即系大事庆祝啊，而系一个小小嘅聚会。 即系记住呢个情怀咁解吓。 正， 因为我1977年入香港电台主持节目。 1977，咦，我个女出世嗰日，哎呀，成爆咗出嚟。 而家2017啊嘛，系啦。 1977，我个细仔都1976啦，你谂下我个细仔都41岁啊， 扯声噶啦，我讲一只歌俾你听，《风的季节》。 好， 好啦，你又以为，诶，徐小凤咩咩，诶，梅艳芳就系唱《风的季节》， 冇错啦， 参加新秀 就系有。 咁你谂下，已经系过咗几多样嘢？我哋唔好讲徐小凤原本唱嘅时候几多年，就系讲梅艳芳参加，我当晚都喺度吹下吹下吹到而家已经， 仲有人改编。 几多历史发生咗，所以啲歌同我哋系值得怀念。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间。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距离我有百感伤，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管风里是谁，从风沙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悲愤。付出多少热情也没法去计得真，慨叹怎么会久合终要分。狂风吹得起，竟笼日也会被笨人泛起一片迷蒙情哀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走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下。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爱伤痛痛带走，管风里是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海健报道新闻。23岁嘅脊髓肌肉萎缩症患者周佩珊，寻日喺本台节目《香港家书》写信俾特首林郑月娥，希望政府能够帮助引入新药。林郑月娥即日深夜喺社交网站回复，话周佩珊嘅计划书资料丰富，理据清晰，水准极高，并表示会亲自督促食物及卫生局引入新药事宜。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下昼出席港大医学会活动时话，有药厂有意提供药物俾香港嘅脊髓肌肉萎缩症患者，但时间表同财务安排未有细节。周佩珊知道政府已经开始同药厂联络，感到好开心。台湾嘅蔡英文总统过境夏威夷，同当地侨胞午宴。蔡英文表示，台湾会在区域安全、投资、贸易上持续同美国连结，台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坚强。而台湾正在改革道路上，经济逐渐复苏，在经济、贸易上，台湾会一直是美国可靠的伙伴。蔡英文又表示，会走进世界，带来更多贡献。他又同多名智库学者座谈，主要针对中共19大后两岸情势、两岸同美国的三边关系，以及台美、东北亚、南海等议题上广泛交换意见。蔡英文亦都前往珍珠港。大批要求维护西班牙统一的示威者聚集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部分年轻示威者来自另一个城市赫罗纳，形容独派摧毁老一辈建立的基业。部分示威者集会时间开始前一小时已经聚集。被撤职的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不承认已经遭到撤职。有消息表示，检察部门将会以叛乱罪起诉普伊格蒙特等人。比利时移民部长表明，如果普伊格蒙特提出由比利时提供政治庇护并非不现实。不过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重申，加泰完全属于西班牙内政，欧盟不会介入，但他强调不会有国家承认加泰罗尼亚脱离西班牙独立。中共18届中纪委发表工作报告，汇报过去5年的情况以及今后的工作建议。报告表示，过去5年，共立案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15000件，处分15000人，其中中管干部112人。报告表示，政治腐败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党同国家政治安全。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等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同政治规矩，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天晴干燥，星期二早上天气仍然较凉。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THK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天儿和你。 从前二人极甜极好， 究竟一段错误的感情要伤害到你有几深，至令到你不够胆再投入另外一个人的怀抱？你可能会问自己，这一段不再需要记起的回忆，为什么还是令到自己裹足不前？但是你就是答不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诗芬、严琼、林哥有情人。 贸发局晨光资讯， 香港国际灯饰展2017会向国际买家展示最先进的照明产品及技术。秋灯展和同期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香港国际户外及科技照明博览2017将会组成全球最大的灯饰展及照明产品商贸平台。 要知道更多关于香港国际秋季灯饰展2017的资讯及其他贸发局最新展览，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红纸 不要， 索纸 不要， 番纸 不要， So what? Do you want? 我们想要万纸啊！ 想要我万纸粮啊？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刘伟恒、梁礼勤、阿一的手下留情啦。 行吧，将书虽罢，浪潮没法挡，只得融化。 浪淘沙，我读书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堡，经风霜。谁又怕潮声风声心则未愿你退下，但我却不到潮上再爬，回音返响不断唱浪淘沙，但山笑着说到有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眨下眼咧，又去到最后一个部分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哎，有啲唔舍得，有黑妹话唔舍得喎，肥妈 点会系最后一部分啫？系今晚最后一部分， 系咯。 喂，你哋要练歌啦，系嘛？演唱会杀到嚟咯噃 吓。 有冇练？有冇练？唔好意思啊，即系一个唔觉意，我系习惯场都会谂住练。可能你哋分钟唔使练歌噶，喺度狂笑噶啫。唉、哎，算啦算啦，你哋总之你哋黑妈妈一齐都睇唔到你哋嘅。 我哋顺住个 flow 去啦。 系咪？我怀疑咧，我怀疑你哋系咪完全熄晒灯嘅？系嘛？即系咁啊，完全靓衫都唔使着啦，咁听把声咪得咯。 系啊， 成晚都听到呢啲笑声嘅。OK， 咁诶。又预祝你哋 多谢 成功，咁今晚咧，我哋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就真系 倾住场，搵日真系要教我打波，你冇理由咁自私，净教坑咪唔教我嘅，我都系啱啱学 嘅 咋。 你带我去嗰啲咩话？ 靓场 系啊咩？ 圣 Andrew 系啊，好啊。 真系犀利，搞错啊！你即系你差唔多咧，好似人哋嗰啲咧，我啱啱学唱歌，不过我去 Carnegie Hall 开演唱会，即系差唔多。有冇搞错啊？你啲本末倒置到咧，你都未有牌，都唔需要去朝圣啦，去飞到苏格兰啊！真系夸张。 嗰次有叫我噶，但我做嘢撞咗。 系啦，冇唔紧要嘅，嗰啲系朝圣嘅，最紧要就 enjoy 嗰个 game， 即系我哋唔系追求名气嘅， 冇， 即系着衫唔使一定要着名牌嘅， 唔使， 最紧要着得好睇。 其实我唔识嘅，佢啲人话俾我听，你一定要去嗰度，喺嗰条桥嗰度，我搵得几耐，原来条桥好细， 嗰条桥好似系跨过条坑渠仔。 真系细啊！ 好细噶条桥系细都好紧要。其实今日嗰度有条渠啊，即系唔系河添啊，系渠。然后咧就佢整一条扎扎低低嘅桥。 原来佢哋打最后嗰个洞，一定系向住个桥嗰度打嘅。 系啊， 所以佢哋一定要行嗰度，企喺嗰度。 同埋咧，佢即系影咗张相之后咧，就所有啲名师啊，咁多年，因为佢过百年历史啦，都喺嗰条桥嗰度咧，当系一个叫 signature， 即系话一个标记。 标记。 咁所以你一定要喺嗰度影张相咧，先至要到过。 圣安德鲁球场， 但系我三代同堂打，我同啲孙女仔打。 咪圣德鲁圣点解佢会咁出名咧？因为咧苏格兰咧系高尔夫球嘅发源地，而嗰个咧就系个发源地嘅球场啦。系系，咁解啦。不过今日咧都系一啲呢一类风格嘅歌嘅发源地嘅两个发源人，一个咧叫黑妹，一个叫 Maria， 即系以前呢啲。真係走廊界，哇！呢即係走場界，後嚟 Maria 就發展成為跑浮界，哇！走浮界， 走浮犀利， 即係呢啲咧， 我都要掹三尾啊！ 係啊，即係要用即係實戰經驗嚇，唔係話匿埋學唱歌啊、學技巧喺學院，唔係咁簡單，一定要即係面對，唔係淨唱歌本身，唱歌梗係好重要啦，面對群眾， 冇錯，唔同嘅人種， 我諗你哋見唔同嘅人。唔同嘅客人，真系我谂你哋可以喺大学开坛讲， 冇错。 究竟人系应该点样沟通嘅咧？ 冇错。 沟通嘅艺术同埋学识，你哋一定系攞博士。 多谢，多谢你。 系真嘅，你有冇见过啲吓醉酒佬？又有冇见过达官贵人走埋嚟？哎呀，可唔可以同我唱只歌？你点样应付啊？即系诸如此类。 唔系呢啲简单啦，攞支枪出嚟。唱呢一个，佢攞支 真事嚟噶， 系真实攞支枪啊， 系真枪嚟， 真枪嚟。 唔好讲喺边度，因为我唔敢去。 啊，真系好多嘢，真系其实经一事长一智。但系顺住个 flow 去咧， 顺住系个 flow， 顺流 顺流。 当然有时都要 逆流 逆流，你哋身经百战。 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经过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头。几多艰苦冬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紧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今日上到嚟呢，我有一个好大好大嘅感触，尤其是坐我对面嘅系 Albert。大家唔知唔知，其实我系唔识中文嘅，以前 系 我第一隻友谊之光系 Albert 同我翻译英文。我觉得好羞家，好羞耻。由此之后咧，我就每日揸住啲剧本，揸住啲歌词，周围去问人。我记得问得最多嘅就系怕开心巨和怕嘅 Ken 哥，佢一瞓着我就搣醒去问。今日我可以揸住个歌词嚟唱，我系睇到嘅，但我写唔到嘅，拧转咗咧我就睇唔到。所以有啲字我都系估，所以变我睇中文嘅时候咧，我要好用心去睇佢。但系我连简笔字。同埋而家嘅中文我都睇到，我一定要多谢 Albert， 同埋 唔敢当， 真係人冇嘢係唔得嘅，只要你去嘗試。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 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经过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紧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庆身竟先可拥有牺牲啊，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睇透未啊？ 睇透，我真系好感触嘅。你唔记得 Albert 系你同我译嘅？我以前系一个中文字都唔识， 有印象。 真系我而家可以， 所以有时 揸住佢嚟睇，真系即系 任何嘢啦，尤其是我哋呢个圈添啦、你话即系有时有啲一件事嘅啫。或者甚至是一首歌，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一首歌，你那首我跟你译的就是友谊之光， 没错。 哇，如果没有友谊之光会是怎样呢？ 不会，我不会有今天，我不会有今天，真的的。 送都没得吃的， 是啊， 他都未必煮送的， 是啊， 因为一件事而变了几百件事出来。 没错。 阿妹姐，你刚才听完这些歌，他说他看透了人生，你有没有后悔过？哎呀，这么辛苦，我以前唱歌哇，日日走七场，即系唱足咁多年，有冇曾经谂过？哎呀，我会合错行咧？咁有冇谂过？ 冇啊， 冇啊，系。 我冇谂过呢啲嘢。 到咗而家， 好 enjoy 我而家嘅，由开始到而家， 嗯， 我好 enjoy 自己嘅， 系， 系啊，我冇讲过我自己几辛苦几辛苦， 嗯， 因为其实讲真一句说话，唱歌系已经系唔系辛苦嘅一行嚟嘅。 是享受， 是享受的。不过咁嗰阵时，因为有小朋友咧，就系会谂到啊，都系要俾心机搵钱， 要持家啦， 要持家，所以就要搏命啦。而家就唔系啦，咁啊，而家就系用多啲时间喺屋企陪下啲孙啦，就好似阿妈咁啦。 系啊， 系啦，咁啊，跟住就唱下歌啦，用心去唱，原来 真系享受人生， 系啦，就系用心去唱歌，原来真系几好的， 值得噶 ，deserve 啊，你真系。是啊，到咗真係千帆并举啦，哇，喺过咗真係万水千山，唔係个个得㗎，即係仲喺个乐坛度，甚至乎啊阿妹姐而家除咗自己唱呢，都真係喺呢几年我亲眼见到呢，带领咗好多新人，俾咗好多机会佢哋，係啊，即係俾个演出嘅机会，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因为一个新人呢，佢对于自己我究竟行得呢条路。 冇错。 你冇演出机会呢，佢冇目标，同埋佢会觉得自己我得唔得嘅呢。咁如果佢演出机会，啲观众又鍾意，听众又鍾意，咁就开始呢，即係 build up 咗佢信心。咁呢个呢一个系其他一种即係鼓励新人嘅好好嘅方法。 冇错，即係俾机会佢哋。 俾机会系实践，係呀。对唱歌呢一种艺术啦，可以真係 嘅。 係呀。係有 passion 嘅，我哋叫做即係。有呢个热情喺度呢，真係一之后唔会改变。 唔 会。阿妹唔该你唱呢一首啱晒。叫做一生不变， 冇错， 同我哋唱埋， 系， 好嘛 ？Yes，OK。 一忧风飞散发。散发一丝恨怨， 像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眉宇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戚戚循环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怨，痴心爱侣亦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要珍惜一刻目前。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过挂牵，可否只痴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让我再吻你，吻多一片，别了不知哪一天相见。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片，别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 一生不变， 走唔甩佢啦你。 多謝阿媽俾啲嘢清一清我啲腸胃，所以咧而家咧啲痰咧行唔走曬。 我哋都我係 你哋以前咧，即係晚晚唱歌咧， 嗯， 點樣保護把聲咧？即係有時間中都有時啊 ，Maria 會即係飲酒噶，人哋叫你飲啊，你又不怕噶，咁樣點樣保護咧？即係突然間會可能會得痰會沙，可能會病。 我就翻屋企咧，我會有焗花旗參咯，擺啲蜜糖落去咯。 我唔飲得啲。 咁啊，你唔飲得，我就。有嗰个叫做，其实最厉害嘅咧，对我嚟讲咧最有用嘅咧就 系 咸竹风， 哦， 摆两片金草， 系 呢 个犀利， 你 系啊，都得嘅， 一两晚就会开声噶啦，呢个系最好嘅嘢嚟嘅， 呢个我饮过 ，OK 嘅， 呢个 OK 噶， 但系始终我哋咧始终都系要够瞓 啦，系啦， 哦， 其实瞓觉就得噶啦， 即系主要长远都系即系唔够瞓， 系啦，睡眠不足啊，咁你有时燥啦，我哋又挨夜咧， 系啊， 挨夜整整下，有时都试过失声失到唱唔到嘅。 唔出奇啊！ 我试过一次，就系食一荔枝，之后我到而家冇食过啦。 啱啱拍嘢， 即系嗰啲火两三粒。 哇，唔止啊！嗰次我直情哇树上熟啊！咁佢真诚真系食完夜晚黑，咁啊，真系嗰次真系 要顶硬上啊！ 啊，都要顶硬上。咁我之后我就唔咩啦，唔食荔枝啦，以后都 系啊。咁诶，即系其实咧，我谂好多人都会，如果唔好话即系晚晚唱歌嘅人啊，唔好话唔够瞓啊。咁我谂即系人嘅身体啊，梗系紧要啦。但系感情友谊咧， 系 你点样保护咧？就系、是、真系每人都唔同，但系一定系唔可以食荔枝嗰种， 系 因为火啊嘛， 系 唔好发火。 对朋友唔好 too harsh， 冇啊，冇得倾嘅。对朋友你 唔可以太倔， 同埋人嘅嘴，我成日同人讲，我哋人咧去伤害人，以为咧打人一锤、打人一巴或者吉人一刀叫伤害 ，you're wrong。一个嘴巴伤害人嘅个伤害咧系好厉害嘅。因为用嘴，你当你闹交嘅时候，咩都出嚟。其实你个心唔系谂嗰样嘢嘅，所以我成日叫人哋兄弟姊妹又系，屋企人又系，两公婆又系，朋友又系，唔好去闹交。 仲惨过用把刀吉嘅， 系因为系伤得好紧要嘅。一嬲嘅时候咧，行开，因为你个心都唔系谂呢样，行开一阵，然后先至再相嗌唔好口。 系， 因为人个嘴巴好紧要嘅。 系。 嗰条脷好远啊，但系吉出嚟嗰个 箭嚟嘅， 哇，嗰、那个穿心嘅、那个，所以唔好 过从口出，口出就系咁。 系啦，系啦。 所以有只歌诶，头先你讲啦吓，由零开始用英文拼俾你唱， 系啊， 冠成唱片，估唔到真系冇人会知道， 系 世界就系有奇迹， 系 俾一啲真系有承受力嘅人。有准备的人 我觉得我是一个奇迹来的，我觉得我自己 当年真的是 的,、 okay 真 的 是 啊、你又不是说小个参加比赛那些 六个小哥的妈妈 才开始唱歌就是这一首深入民心的一起来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多少有疑难长存今日变你共啊你双双两握手，友谊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且有暂别，他朝他朝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你哋系我嘅朋友。中文嚟睇，多谢你阿文，当年同我认，我觉得非常之冇面，我而家系靠认字嘅，起码我睇到。 最重要识得呢四个字，友谊之国。 冇错，冇错。 再嚟咧，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有，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啊你，双双两握手。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说有万里山，嘿，隔咗隔咗两地遥，嘿，不需见面，心中也知晓，友谊系个。 唱全 Maria Cordero， 多谢李志， 同埋黑妹李丽霞 ，Thank you， 阿乔 ，and 今日同我哋用一把靓声唱晚安歌，我哋由 Vince 主唱，多谢荣士 ，Good night，Good night。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心碎，醒身边找。